的首要议程。以色列反对派达成筹组联合政府的协议，有望结束总理内塔尼亚胡长达12年的执政。中间派拥有未来党领袖拉皮德在组阁期限之前一刻向总统里夫林表示已经成功组建新一届政府。里夫林向拉皮德表示祝贺，并且期望国会议员尽快召开议会并且进行投票批准新政府成立。拉皮德在新政府之中将会同主要盟友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贝内特轮换总理职位，在新一个任期将会由贝内特出任总理，两年之后由拉皮德出任。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碧瑶之西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14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9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4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9.9系升6毫，腾讯控股626.5跌2蚊，美团314.6升2.8。雷蛇2.35是跌2.5，阿里巴巴213.4跌1蚊，吉利汽车21.6升2毫，友邦保险98.85跌3毫，瑞星科技51.65升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8，英镑10.996，瑞士法郎8.638，澳元6.01，加元6.444，新西兰元5.609，欧元9.47。每百日元对港元7.0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32。日经平均指数报29,044点，升97点。港金现价报17,6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95美元，卖出190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同你讲个电车服务受阻啊，由于有交通意外啦，上环啦至到天乐里嘅东行电车服务咧系暂停噶。上环的西港城总站，上环西港城总站至到湾仔的天乐里东行电车线服务是需要暂停的，受交通意外影响。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就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慢车，现在排到去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翻去翠屏南村，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汇景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宏照道嘅支路慢车，龙尾观塘码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意，避免意外发生。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二零二一。 有奖问答题，搭港铁听音乐，用手机音量应该要点样调校呢？ 尽量将音量收细，又或者佩戴耳机，咁就 very good 啦。诶，我份礼物呢？ 子成，份礼物不如留俾二台听众啊！ 你个 idea 都几 sharp 喎、啊。 想答问题赢奖品嘅听众就要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我音乐情人。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哇！如果见到个靓女着泳衣，你会嗌咩啊？ 哇，梗正啦！ 系嗰个桂花田嚟嘅。 菜。 哎，我冇咗第一个菜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是、我哋见到佢咧就会话：哎呀，我哋一定要咧尊咩佢啊？ 哦，尊重。 诶、哎，唔系吓，同你一样咁重噶嘛。 尊敬。 系冇错啦，个敬字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佢喺我哋公司啊，个个见到佢都会话佢真系好师。 好师奶啊！蔡敬师奶， 唔系啊，我系人见人爱、车见车又在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咧好鬼烦，成日闹人嗰个咪得咯。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 哎呀，唔通我又出错咗？ 欢迎我啫，真系。 唔系，今次系真嘅，因为今次真系有蔡敬文嘅，我琴日帮你铺定路啦。Hello， 早晨啊，蔡敬文。 嗱，我问下桂花田先。好，讲下咧，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咧7%。 哎呀，好似啊，好似啊。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但系你有样嘢唔似啊，你太顺畅啦。 系咩？ 系啊。 耶、yeah!。 人哋佢冇咁样嘢 你做乜用发刷把声读天气啫？又话发下田， 唔系咩？系个， 你试下讲阿华个名先。 阿华咧， 呢、哎這个似，呢、這个似， 唔得、啊， 呢、這个都得。 佢平时都有话会阿华。 你话阿华阿华阿华阿华过嚟打牌，阿华过嚟打牌。 好啦，早晨啦，系啦，冇错，因为咧，琴日都预告咗咧，桂花田咧就放假一天嘅， 冇错。 咁我哋今日咧揾嚟同佢份量啊、身位啊、吨位啊，完全系不能相比嘅。蔡敬文， 冇错， 系 咁啊，直播室 我梗系唔配啦，唔够啊，前辈嚟啊。 其实你 over 咗啦，以你今日嚟讲， 阿曾志豪喺度啊，有我程振鹏 喺度。系啊，嗱，我哋头先翻嚟咧就已经用咗蔡敬文个名咧，我哋就作咗唔同嘅对联噶啦，包括有佢就。自称自己系仙乐飘飘啦，但如果用琴日咧，应该就系娇美飘飘啦，就蔡敬文啦， 系啦， 系啦， 有冇敬文咧？ 糯味飘飘就周慧敏啦， 系、哦，我都系瞓醒之后咧，先睇到啲手机入边啊，啲朋友周慧敏啊，喂，你闻闻到啊，有阵诶嗰啲臭胶味啊，烧好糯啊嗰啲味啊咁样，哇，咩事啊？ 你属于咩区域啊？ 唔系，因为昨晚咧，我都喺呢一个九龙西啊， 九龙西 系啦，咁所以咧就有朋友都咁样问。 我哋举手啊，新西代表、九西代表，你都系啊， 我系新西代表， 都系新西代表。咁但系有好多喺港岛东嗰边都话咧，我闻到，我闻到啊，咁样。 我闻唔到喎。 因为咧，嗰场嘅火啊，吓，即系而家讲紧系我泉州对出嗰个嘅等船嘅大火啊，烧到而家好似都未完全扑 息，暫時嘅消息話，咁、所以 大致咯，係啊，頭先個零鐘頭前叫做大致被救息啦，咁樣 係啦。咁啊，尋日大約十點鐘啊左右啦，就有朋友 WhatsApp 我，但其實嗰陣時我已經準備瞓覺噶啦。 哦， 咁我已經開咗冷氣，匿咗喺 真 係 農家婦女啊， 日出而作日而 息啊，好早啊， 十點幾算都係咩啊？係咯，我再早啲瞓咗啦，已經 係啊，彭爺仲早噶， 仲早啊，真係 早睡小王子嚟噶，佢係咁啊，所以我就雖然都係葵青區嘅，但係就冇話聞到佢濃烈嘅味道咯。 啲朋友咧喺昨晚咧，即係呼朋喚友咁啊問嘅時候咧，話美孚咧聞到頭暈作嘔喎。 啊！ 因為如果食到硬曬嘅話咧，真係會噶嘛。因為話佢而家燒嗰啲嗰個叫做廢金屬金屬廢料啊，咁佢嗰啲等船咧裏邊嗰啲全部都係毒煙霧啦。嗱，我真係覺得其實即係呢一個異味現象咧，原來都幾搞笑嘅，因為佢中正咧，成個西九龍就籠罩曬啦，青衣啊、深水埗啊、葵涌全部中啦，甚至乎咧即係當個朋友都話喂话喺青衣对开海面嘅，青衣以南嘅，佢话你闻唔闻到啊？或者话你老家咧嗰边啲人闻唔闻到咧？你知唔知嗰一刻咧，你好似有个错觉咧，就系你 系 应该要闻到嘅。 佢直情應該聞到咧， 係啦。當你聞到嘅時候咧，你竟然唔係感到慶幸，你反而喺度怪責緊自己， 點 解會聞到啊？ 發生乜嘢事啊？ 係我咁遲鈍啊？呢一個大災難，我竟然咧即係冇嗰種察覺嘅能力啊！我竟然讓人哋後知後覺，就真係聞到 嘅。咁啊，今朝早我係有少少頭暈㗎嚇。 你平時都有㗎啦，你唔好照鏡咪冇事咯。 又或者你一翻到嚟，如果冇咁多嘢做，你咪冇咁头晕。 你想唔想大啊？曾志豪总， 你已经好大噶啦个头， 系 啦，咪真系有咁嘅可能咧。所以琴日我觉得变咗咧，特别系碌嗰啲面书咧，每个人都喺度玩紧砌图游戏咧。 系， 我见过最远嗰个咪话喺上西环嗰边啊， 都闻 到， 因为佢嗰个窗口对出咧，佢直情望到只船啊， 哦、 因为佢嗰个对开海面啊嘛。 咦，呢个会唔会系视觉促使个嗅觉有感觉咧？ 可能系见到你两个，我都觉得 又 会 有种醒觉啊， 系 咪啊？ 咁所以你有啲咁远都睇到啦。跟住琴日咧，我收到阿田真系好有心咁慰问我哋咧。佢话你闻唔闻到？咁 我 就即刻咧，系啦、 啊， 我就即刻走咗去停车场嗰个通风位度咧。 锁锁 系啦，我锁锁。我死你又聞唔到喎、 啊！你淨走落街聞啊？ 唔係，我停車場啫，我樓下 停車場。唔係，即係走落街。係 啦，好開揚噶嘛。咁跟住咧，我仲特登影翻張相，我話嗱，我呢度對開海面咧， 好平靜， 係咩嘢都冇嘅。 咁啊，會唔會係同個坐向，即係你屋企嘅坐向啦，以至到係風向啊，係好有關係咯？從中嚟到話俾我哋聽。 會啊，所以我覺得 點會聞唔到 咧？所以我覺得咧，好有嗰個叫做即係寓意喺裏邊嘅。即係你諗下。呢、這个灾难是发生了的，真的成只船烧到这样嘛。但原来呢有人是闻到、有人就闻到、有人望到、有人原来不知不觉瞓了、你看看这些完全不知道。 还好安然这样。 是啦，闻 晒都不知道、啊。 闻晒都不知道 get 不到、啊。那你想想昨晚有很多人可能是通宵都难眠，因为就顶不顺、但有很多人就安高枕无忧、 啊。 哇，你说这个现象啊几咁难以解释啊！嗬， 亦都反映咗呢个世界系咁嘅，好多元化。 同埋系仲有分别嘅，开窗同唔开窗有分别嘅。如果咧你 开窗梗系臭啲啦， 系啦。如果你开咗窗咧，我哋话斋你已经闻醒咗啦。咁但系如果咧你已经系一早闩埋咗你个心窗， 仲享受冷气啊， 仲享受埋你嘅冷气咧，即系俗称嗰啲咩躲在自己小温室里边 咧、哦，都系啊。 原来真系完全你可以话唔系，几好啊，冇乜嘢。 掩耳盗铃咁啊！ 系啊，总之我净系望住琴日，我个海冇嘢啊。不过原来你嗰边个海出咗事，哎呀，原来会有此一仗噶，真系。 而家希望咧，即系昨晚咧系闻到嗰啲臭味嘅家庭啊，或者啲朋友就唔好话今朝早真系有啲咩后遗症啦，即系吸入多咗，咁所以就令到个呼吸唔好啊，又或者头晕啊，冇呢啲咁嘅。 有冇驾车啊？ 唔知、啊。 如果疫苗都有疫苗噶，呢、這个有冇毒雾噶？可唔可以放一放啊？ 去证明，无意去说明，凭呼吸都能肯定。从两个眼神培养了爱情，言语里却无记应。抬头是明月，但觉天无厘漫，时觉风时也天蓝，然后中 人有桂花田， 有情真鹏， 还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啊！ 咁系咪而家轮到我扮桂花田啊？ 好啊， 因为呢一刻里边咧、啊、就净系得程振鹏同埋蔡敬文嘅咋， 系啊，咁、啊、你曾志豪都不存在，咁即系桂花田嚟啦，你 系啦、啊，我又要翻嚟啦，咁样真系。喂嗱，但系我哋而家咧又多咗啲新嘢啦，因为咧而家又大力推广咧打疫苗咧，就话希望学生都要打啦，咁样系啊，哇呢、這个都好嘅。 梗係好啦， 可以一齊食飯啊嘛！ 有一説咧，就學生哥咧年輕力壯啦，體能好啦，咁所以咧佢哋應該咧嗰、那個出現一啲異常嘅情況咧會更少嘅。係咁啊，所以理論上啊，理論上 係 理論上你身體健康應該咩事都冇。 係啦，咁尤其是呢啲後生仔女，佢更加啦嚇，即係而家正值呢個壯年噶嘛。 係啦，嗱，但係就咁樣喎。人哋話拳就怕少壯啦，針唔知會唔會都怕少壯咧？因為當我哋一參考咧，其實而家咧地球上面有一個國家咧，佢幾乎成為咗咧打疫苗嘅模範個案嚟嘅。大家咧有啲咩咧都望住佢，因為佢已經打齊曬咁滯啦。 係咪以色列？ 係啦，咁所以咧嗱，平時你睇佢好嗰啲咧，你就望住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咧，佢裏邊有冇一啲咧會令你擔心嘅 case 發生咧？係有嘅、哦。咁咧，因為以色列衛生部咧，佢就話啦，佢發現咧。佢哋旗下有少部分打咗咧 BioNTech 啊嘅疫苗嘅年輕男性咧，嗱就正正講年輕嗰啲啦。我同你可以唔使諗住啦。 係啊， 係啦，我哋 點為之年輕先？ 就我同阿程振鵬都唔符合嗰個定義啦，已經係啦。咁咧佢嗰個 青少年咁樣 係啦，佢個年紀係幾多歲咧？16至30歲。 哦， 即係都係青年啦。 青年㗎啦，16至30歲。咁咧佢就話啦，打完針之後啲咩事咧？哇，聽到個名幾驚。 做咩啊？ 佢哋會有心機。佢哋會好有心機，有心機炎。 心肌炎死唔死得噶？ 梗係會致命噶。 而家未有住，而家未有住啊！ 但係佢嘅問題係呢個病症本身係可以致命噶。 我都唔識啊。 咁你咩病症都可以致命啦、 啊。香港腳。 如果你唔搞，如果你唔理佢嘅話， 香港腳、 啊，香港腳，然之後細菌入侵， 細菌感染咪會咯。 然之後更加唔理佢，由佢冚樣腐爛， 我覺得 最後唔死啊！ 香港腳會死，因為你唔理佢啦，越嚟越臭啦，你隔離嗰個又頂你唔順走咗啦。一系就你啲伴侣离你而去孤独死，一系就打死，一系就俾人笑死， 闷死或者 即系全港首例香港脚俾伴侣打死 啊！讲笑咋吓？ 讲笑啫， 唔好冲动啊！大家， 我惊真系有好多香港脚嗰啲朋友，佢就话、你唔好咁样嫌我啊！ 其实啊，唔该以后咧唔好再叫香港脚啦，污名化。 改名做 Delta Alpha Beta Foot， 系咁样好啲，舒服啲啊，行行舒服啲。嗯，好，继续讲翻人哋嘅例子先。 咁以色列咧，佢就话啦，如果咧，佢哋因为有500万人咧，就已经打咗针噶啦。咁咧，当中咧有275个人咧就出现呢一个心肌炎。咁啊，嗱，你可以话个比例唔系好高嘅，因为500万先得275个中咗。系啦，咁你谂下，如果咧佢同你讲话，呢一个咧系全港有500万人咧报考我哋呢间学校，我哋就系收275个啫，哇，你就会觉得咧，哇，佢个比例会唔会啊？作为一个妈妈，系咪觉得好难入啊？呢间学校 系啊， 系咯， 好难中， 唔会申请啦，费事失望。 系啦，即系你会觉得冇乜损害啦，但系调翻转佢同你讲话，唔系，打完针之后500万人有275个心肌炎咧，啊，你又惊惊地噶咯。即係因為好嘅咧，你就覺得冇自己份；但係衰嘅咧，你就驚降臨喺你身。 咁、哦、呢個就係同統計學無關，呢個係同個心態有關。 我絕對係好啦。咁但係佢有解釋嘅，佢話點解咧呢一個年齡層嘅男士咧，年輕男士會有心肌炎咧？可能嚇佢話估計可能咧，佢就話因為咧用 BeyondTech 啊嘛，佢話咧佢裏邊嗰個技術咧，可能會令到年輕人咧出現高抗體水平。 係 嗱，本來好嘢嚟嘅，你聽到。即系我哋而家有度抗体啊嘛，系啦，佢话劲得滞，即系好似你 受唔住 食两粒蛋就 O K 嘅，但系连续食两粒隔夜蛋，佢就话你好似食咗 受唔住， 劲得滞咁样， 虚不受补咁，好似 我觉得佢似系话你血气方刚啊， 劲咯， 即系劲得太紧要啊， 即系已经系有能力之士，仲乜仲去食两粒伟哥咁咧？ 系啦，仲要食咁多，仲要哇，即系水都唔饮杯。佢话咧引致过度免疫反应，就可能咧就引发呢个心脏发炎啦。佢强调系仲要验证因果关系嘅，但系佢已经嗱人哋都即系会摊出嚟讲俾你听咧。佢又唔会收埋，佢都摊出嚟话俾你听，真系发现有275个咁样，咁所以咧嗱，你又 开诚布公咯， 系啊，佢又要你自己谂一谂噶，因为喂大佬啊，呢只都即系香港人已经系谂住啊有得拣啦， 都系打呢只， 系啦，有得拣啊，其中打呢只啦，仲要我哋即系点解话特别要提呢个个案咧？我哋头先都话啦，后生嘅我哋成日都觉得哎唔紧要啦，冇事嘅。就安全好多嘅，咁所以我哋而家政府都想我哋啲后生啲去打噶嘛，谁不知佢突然间整个咁样嘅案例出嚟，哇！你都唔好话唔担心。 我想问啊，如果 其实又有咩好担心啫？你始终都系要打嘅时候，你本人都打鬼咗啦。 唔系我又唔系嗰个年龄层，好彩啫。 咁又冇得，唔通等到佢30、40岁之后先打咩？咁你始终要打嘅时候就要打噶啦。 唔系啊，你可以拣嘅。如果咧 打第二只系嘛？ 系啦，而家咧有啲似咧，就好似你买唔同嘅配搭咁样咧。咦？后生嘅原来打 BeyondTech 可能会有心肌炎，喂会唔会科兴翻嚟冇事啊？跟住可能系 科兴又同你讲嘅，科兴又有唔知乜乜物物咁样啊？点算？ 系啦，跟住可能你就要即系其实好似你买衫咁啫嘛，点可能你每个年纪都系买同一只颜色、同一个牌子嘅衫咧？ 系唔会嘅， 好似你咁咩？成日都系要抢嗰啲小童骨架衫嚟着。 系啊，中同大码咪啱我咯。 你蔡健文而家都与时并进，着咗唔同嘅衫嘅。 系咁应该客观啲咁讲，有一啲咁样嘅例证咧，系公布咗出嚟，大家咧喺做你嘅决定嘅时候就可以参考。究竟系咪即系话攞啲资料出嚟系吓你啊，定还是系帮 你 咧？ 都要你即系咁， 即系帮你定系吓你啊？咁你自己要去思考咯。即系唔系话咧，因为咧惊话攞出嚟呢啲数据同埋呢啲事例咧，会影响咗大家个心情啊，吓怕咗，所以咧我哋就隐藏佢。咁呢样系更差。 系，因为你越唔透明咧，即系好似啲父母教仔女嘛，你越唔话俾佢听，佢好奇心咪越大咯，佢越有疑惑噶嘛。你话俾佢听，咁佢自己都分析。就算 分析 12至18岁，而家你扩展至呢个年龄层啊，咁咧啲中学生都有想法噶嘛，15、16岁，阿妈我唔想打，唔通你父母话唔得，你18岁以下我要你打你就打咁啊？ 不过咁，调翻转咧，嗰啲10零岁嗰啲咧，阿同学 A、B、C 话打咧，你打一齐打啦咁， 同 齐 嘅影响 系啊。 如果要吸引年轻人嘅，咁当然好简单。简单啦， 又叫 边话 打， 又叫姜 B 嚟啊嘛。 总之你打咗有演唱会飞，哇！打咗优先预订啊，咁你会唔会就去打 先？可以试一下咧，究竟而家咧喺市场上边 Mira 劲啲定 Era 劲啲咧？就系两边一边话打，一边话唔打，咁睇边一边多啲啊？ 你混着人哋嚟搞咪啊？ 唔系唔应该咁样嘅，我哋应该咧一边咧就打科兴。 一边打 Beyond 听， 咁咪一样。 唔系唔系，咁然后咪睇下大家边边好似人哋以前信和卖相咁样啫嘛。啊，你估咧佢边边啲相咧好卖啲咁样？咪反正边边好卖啲，都系对推广疫苗有帮助啊嘛。 最终都系打咗系咪？ 系啊，最终都系打咗啊嘛。所以我哋都可以不如好似人哋嗰啲卡拉 OK 以前咪嗰啲，嗰啲点唱榜都系咁噶嘛。哎呀，今日咧咩全城热播就系呢只歌，我哋睇下会唔会有疫苗之声。 疫苗之声几好喎、啊，呢、這个 全民造星， 疫苗之声 系啦，我哋可惜我哋唔够号召力啦。总之大家留意多啲资讯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表示，上个星期六收到复星医药申请，将伏必泰疫苗的接种年龄降低至12岁。委员会的专家很快阅览数据文件，并且作出决定，同意放宽接种年龄下限。刘泽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数据上个月初在《新英伦医学期刊》刊登，显示疫苗对12至15岁群组有显著保护作用，而儿童在接种之后产生的抗体较成年人高。至于副作用方面，就同成年人差不多，主要是针口痛、发烧和肌肉痛等。他又说，由于在以色列有部分人接种之后出现心肌炎，虽然没有证据显示与疫苗有直接关系，但是本港已经预早收集12至15岁儿童出现心肌炎、心脏问题的比率，在批准降低接种年龄之后可以作出比较和监察。智联会的六四纪念馆被指未领有公众娱乐场所牌照，智联会表示要咨询法律意见，暂时闭馆。智联会常委、六四纪念馆管理委员会主席麦海华表示，过去10年纪念馆都是以这个形式运作，政府一直都没有任何执法行动，担心政府今次是选择性执法。麦海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时需要寻求清晰法律意见，相信六四之前都要暂时闭馆。他透露，智联会现时有另一个考虑，可能会在网上制作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有系统介绍八九文运和整理资料，以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方式供不同人士在网上观看。他又说，智联会内部并没有讨论解散问题。青衣以南海面一艘货船发生的三级火已经在朝早8:20大致被救熄。一艘载有2000吨金属废料的货船昨天下午大约5:30起火，夜晚大约11:00升为三级，火势在朝早大约8:00被包围，其后救熄。船上有15名海员，消防处说他们在安全位置，火警之中没有接获受伤报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反驳西方国家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讲法，形容是美国和西方反华势力的谋论。发言人徐桂尚在记者会上批评反华势力打着人权旗号，恶意炒作所谓强迫劳动，剥夺新疆人民合法的劳动权利，令到他们处于贫困、封闭、落后处境，从而扰乱新疆稳定发展大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25点，跌75点，总成交金额44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8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7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9.85升5.5，美团319.4升7.6。腾讯控股627元跌1.5，阿里巴巴212.6跌1.8，吉利汽车21.4无升跌，雷蛇2.35跌2.5，友邦保险98.5跌6.5，盈富基金29.56跌2仙，瑞星科技51.6升2.75，中国平安82.4跌1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8，日元109.68，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5，人民幣6.386，英磅對美元1.417，歐元對美元1.221，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23。日經平均指數報29,048点，升102点。港金現價報17,6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5.26美元，卖出1,906.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电车服务。咁较早前电车服务咧，因为交通意外曾经啊受阻嘅。咁而家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介乎上环西港城至到湾仔天乐里嘅电车服务咧，东行线嘅就已经系回复正常啦。就系介乎上环西港城至到湾仔天乐里东行线嘅电车服务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那一段就比较挤塞。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方向沙头角，粉岭公路古洞去上水，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欢迎翻到嚟健康大比拼，其中一方已经连赢咗19个回合啦，对面嘅选手真系要加把劲啊！哇，分出高下啦！斗健康胜出嘅一方系女方。 谁愿意讲出一些？ 喂，唔系唱歌嗰个啊，系男女嗰个女方啊！ 好话啦，最新嘅研究显示，论身体健康，女人比男人更强。想知个科学根据？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听晚9:30，港台电视3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便溺，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最近咧，同一啲喺台灣嗰度嘅朋友咧傾偈嘅時候咧，不約而同啊，大家都有同一個感受咧，就係話好似時光倒流啊，又或者咧好似有一種咧即係時間靜止咗嘅感覺啊。點解咧？就係因為台灣最近發生緊咧，喺佢哋嘅疫情生活咧，其實就啱啱好咧係一年前啊，成個世界咧發生嘅嘢，就或者唔好講到咁大啦，咪就係香港都夠啦，即係你香港台灣就互相望得更加容易睇到咧。佢哋就話係咯，我哋經歷緊嘅嘢咧，好似你哋一年前啊香港嘅事情咁樣。然後佢就話啦，佢哋咧就先甜後苦，因為一年前咧我哋就好羨慕台灣嗰度。一年之後咧，佢話你哋都就嚟零確診咗唔知幾多日啦，我哋而家咧先至每日都喺度爆。系啊，咁你只能够话咧，真系同声一哭啦吓，因为大家咧，即系好似有一种咧，即系先后啊，都要承受呢一个病毒之苦啊。咁啊，有啲咩咧？我哋而家见到台湾咧，都系不停喺度发生紧咧。嗱，譬如咧，我哋咪已经连口罩小姐都选举埋啦，即系当我哋咧消化戴口罩呢件事咧，已经消化到可以搞口罩小姐选美啦。又或者我哋都曾经经历过就话口罩你点样化妆咧？嗱，台湾佢哋最近咧先至兴起呢样嘢。咁佢哋呢就有啲叫做网上面呢就有人话嗱，因为呢而家呢你哋要入唔同嘅公共场所啦，譬如超级市场呢，你哋都要呢有一个叫做登记呀，同我哋安心出行嗰个方法一样嘅。咁呢佢就话啦，有一张相呢就影住有一个靓女，睇得出係靓女㗎啦，虽然戴咗口罩，佢呢就填写资料污低身。哦，大件事咯，就系乌低身嗰一下，哇、哦！竟然令人哋啊遐想连篇啊，眼界大开啊，冰淇淋大卖啊！讲完，咁呢张相咧就喺网络度爆红啦。咁然后啲人咧竟然可以无聊到一个地方系咩咧？佢哋就因为见到佢即系露出咗咧，即系呢一个性感嘅身材，因为当佢乌低身写字嘅时候，大家喺网上面咧揾佢，好想话系边个嚟噶？可唔可以俾我哋知道咧？即系佢劲过玻璃鞋咯。我想话原来玻璃鞋呢个故事呢成人版就变咗咁样囉，不过就唔系睇隻鞋，系睇底度啦。咁然后大家就搏命搵搏命搵，成个台湾啲男人就当自己系嗰个王子，系咁搵返出嚟，边个系填写呢一个申报表嘅公主啊，我想搵返你啊。哦，最尾呢竟然搵到喎、啊。嗰、那个女网友呢走出嚟就话大家好，你们找的就是我啊。跟住啲人话我唔信，然后佢就俾你认证。佢喺网上面晒翻自己更加多，即系嗰一啲啊比较吓大方嘅身材俾你睇，跟住啲人咧就全部话哦认证成功，系佢啦，系佢啦，哇！你话几开心咧，系咪？即系净系一张口罩相都可以带嚟咧一啲欢笑。喂，我正面睇嘅，你疫情都咁艰苦啦，你可能你啊求紧疫苗嘅无望，咁你与其求疫苗，不如上网求张相，咁可能咧仲开心啲嘅。咁另一个咧都同啲外形有关咧。就是、因为我哋香港都曾经经历过咧，就系、是、呼吁大家咧，冇乜嘢都唔好出街啦，留喺屋企在家工作咁样。咁啊，而家我哋唔使啦，除咗听晚咯，系啊，听晚冇乜嘢叫你唔好出街，你自己醒水啦吓。咁啊，台湾都有嘅，都想你咧冇乜事唔好出街。咁咧，于是乎又发生咗一单好笑咧，就系、是、个妈咧就同我发型师讲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剪一个头咧，系可以令到我仔咧唔想出街咁样。跟住发型师话，没问题，我帮你剪。跟住佢就帮佢设计咗个头出嚟，哈哈！果然佢设计咗个咩头呢？如果你觉得河童呢一个头已经系极致嘅话，佢比河童仲要再夸张啲。佢直情系成个三分之二嘅头咧都系冇头发嘅，但系就剩翻咧耳仔下边咧喺个头壳底啊，唔系头壳顶啊，得翻头壳底嗰度咧有两执咧嗰啲发菜黐咗喺度。你话呢一个系咩形象嚟噶？系啊，即系类似蔡敬文即刻画咗个图画出嚟。嗰、那个男仔咧，好似读小学嘅啫嘛。佢望完之后咧，好有效果啊！佢即刻同妈妈爆喊话：妈妈，我不想出去啦。系咯，跟住阿妈就话：陈公，你一定会安心留喺屋企，呢段日子你都唔会再出街，一定唔会感染到病菌啦。哇哦！你话啦，台湾人抗疫都抗得几欢乐啊！啊，咁我都忽发奇想，叫大家唔好出街，不如真系咧免费派个发型师喺啲大时大节咧敏感时刻咧就上门同大家剃咗啲咁嘅头。哇！剪完呢个头之后啊，你唔好话铜锣湾啦，你落楼下你都冇心机啦，系咪？好啦，我介绍你睇条短片啦，就系、是、咧台湾唔系台湾啊，喺网上面咧有呢个叫做咧 40元，超简单，挑战自己剪头发，系咯。如果唔想俾阿妈帮你剪嘅，不如你试下自己剪啦吓。咁啊，佢里边咧就话买个40元嘅铲咧，就已经可以将自己铲到个头咧好靓噶啦。靓唔靓见仁见智吓，不过起码系自己处理，自己负责啦。程振鹏，你够唔够胆喺下个礼拜二通宵生活小确行？我哋一齐挑战抗疫头，够唔够胆先？ 我咧老老实实就冇乜所谓啦，我好有信心，我啲头发会生翻出嚟嘅。 你对边个冇信心啊？ 我就系唔知咯， 系咯， 即系争你同埋阿田啫嘛。 嘿、hey, ，你睇下我， 你 成日都剪到几青系咪？ 同埋咧，我又觉得头先你讲嗰个妈妈咧，嗰一招确系绝啊。同埋咧，细佬哥咧，结果佢又真系话唔出街咧，呢、這个系成功嘅。但系我喺度谂。其实戴顶帽我咪出得街咯， 所以管埋小朋友咯， 系咯，真系。所以就算咧，你话下个礼拜二挑战呢一个剪头发嘅话咧，就算剪到一岩一忽咧，我啊最多戴顶帽出街嘅啫，几多高层啊？以前都系咁样啦，戴顶帽出街系嘛，有头发好冇头发好，都系咁啫嘛。我唔惊啦，反而咧，哇！如果俾着你，要你喺一间鬼屋里面住，你惊唔惊咧？吓、啊，一定好惊啦，一定会咧成日咧疑心生暗鬼咧。嗱、啊，话说咧，睇到最近有一则嘅新闻咧，就咁讲嘅。佢话咧有一套嘅电影啊，美国嘅恐怖片啊，你有冇睇过啊？喺香港咧都系热卖过嘅呢一套嘅电影，咁咧就叫做《鬼屋惊凶实录》。有啊，兩集做過添嘅啦。英文啊叫做 The Conjuring 啦。咁啊呢一套嘅鬼片咧，行者子有睇過。咁亦都記得咧，佢裏面主要咧就係講咧一對靈媒啊夫婦啊。咁就係華倫夫婦咧，就按住啲真人真事咧，就喺過去日子咧點樣去幫人哋咧係去驅鬼啊，又或者去拆解一啲咧靈異事件啊咁嘅。佢哋咧仲好有科學精神嘅，係點樣呢？我記得咧戲入面咧嗰、那個華倫夫婦咧，佢哋係會帶埋啲架撐嘅，嗰架撐咧係有啲類似啲儀器啊，有啲儀錶啊，嗰啲咧會發下發下嗰啲咧，去探測下究竟咧呢度個温度啊，或者係嗰度嘅感覺係點樣啊咁俾你嘅睇法咧，就係好似好科學咁樣嘅，就唔係純粹咧係好感應咁。咁但係講到呢一個嘅鬼片又關咩事呢？原來話最近咧呢一個電影入面所講嘅真人真事嘅嗰間鬼屋咧，佢就係位於呢個羅德島州。羅德島州呢間鬼屋咧已經係有一家人咧喺幾年前咧買咗嚟住啦。咁啊易手咗啦，易手咗之後咧，原來話咧。间屋里面啊，嗰、那个女主人嘅个女咧，佢咧就最近向传媒表示咧，佢而家咧都仍然感受到咧喺一间屋入边咧系同鬼咧一齐住啊！佢仲话咧曾经见过啊，系鬼影咧飘过啊，嗰啲灵异活动咧依然咧都系有发生噶。咁据呢一个女儿所讲咧，佢话就喺旧年有一次，佢自己咧喺间屋入面食饭嘅时候咧，个左眼角咧就见到咧。哇！有一个咧戴住面纱啦，着住裙嘅人咧跑过嚟啊，冲向佢嗰边。点知咧冲埋嚟之后咧，就喺空气之中咧消失啦。过程咧只系有咧三秒钟咁短嘅啫，令到佢咧都难以置信啊，手足无措啊咁讲。哇！喺听落咧呢一家人都真系几艺高人胆大，明知系一间鬼屋咁著名嘅鬼屋，但系都够胆买完之后咧，仲够胆喺度继续住啊吓！即使咧遇到呢啲咁嘅灵异事件咧，都冇话咧因为咁而一走了之。咁但系其实咧，就住呢一件嘅外电嘅新闻咧，啊，你话睇到啲咩嘅短片咧，你会有一个叮一声灵机一触嘅谂法咧，就系当你睇到呢一个 channel。叫做 One Media， 佢入面有一条嘅短片，那个短片叫做咧 The Conjuring 3 Official Trailer 2021，咁你就明啦，切唔怪之得啊！外电新闻会无端端又报翻呢个鬼屋惊凶实录嗰间现实中嘅鬼屋，仲访问翻呢个屋主有啲咩灵异事件发生咧？且都唔知系咪咧，为而家啱啱上画嘅呢一套新一辑嘅《鬼屋惊凶实录三》 喺度咧做宣传啫，分分钟就系咁啦，喺度做细嗱。如果中意睇鬼片嘅朋友咧，可以望下嘅，否则咧都可以唔使睇咧。咁我彭仔咧喺度俾三个白色小鬼嘅 emoji 佢啦。据闻呢一位嘅女士都好中意睇啲鬼片噶噃，原来同我彭仔都系同道中人啊。不过咧喺未来嘅半年咧，应该佢都可以禁绝唔准睇呢一啲嘅恐怖片啦，系咪啊？嗯，蔡敬文。 在屋企睇咪得咯，你头先讲华伦夫妇系去 fans 啊，头两套啊，不下睇咗每套啊，各三四次噶啦， 佢哋唱，佢哋唱嗰啲歌都好中意噶，系咪华伦 天龙？ 点啊？哎呀，冇得去戏院睇呢啲啊鬼片啊惊恐片啊，诶咪唔睇住咯，巴闭咩？留喺屋企啊，都有大把娱乐啦。嗱，最近呢敬文就知道啦，啊而家夏日炎炎啊嘛，啊香港嘅市民啊好多时都会火气猛啊，眼火爆啊，心火盛噶，咁点消暑好呢？梗系买个西瓜啦，系咪先？仲平过一张戏飞啊，系咪？嗱，不过咧就唔系人人都识拣一个靓又多汁又甜嘅西瓜。嗱，我敬文就唔晓噶啦吓，我最叻咧就系去揾啲相熟嘅水果店老板帮我拣嘅啫。不过咧，有时佢哋都会失手，大大力你托只西瓜翻屋企切开食，又唔甜又淡掉掉咧，到时啊真系心火再飙高啲。咁所以我决意系求助呢个 YouTube 大神，揾嚟一条嚟自呢个美食采味啊，嗱系佢个 YouTube channel 个名嚟噶嘅短片啊，足足长六分几钟教你点拣西瓜，真系咁有学问喎！六分几钟喂，大佬几只字原来其实都可以讲晒。咁咧佢就教你咧，大概有四招咧就拣西瓜。佢咧话保证依挑依个准，就一定揀得到嘅。咁首先第一咧就話係睇啲紋路啊嚇，即係要咧嗰啲青同綠嗰啲紋路咧，要啊要清晰，要粗壯嘅，要深嘅嚇，唔好有花紋啊嚇。即係你綠啊綠，青啊青，唔好花呢碌係嘛。正所謂做事都係啊，有紋有路啊嘛。如果啲花紋多啊或者斷紋同掌紋一樣，你唔好揀佢，唔好嘅，唔吉利嘅。 敬文啊， 敬文正啊，very good。Fantastic， 系真系啊，争啲俾你叫起咗我啊，考我系嘛？同埋咧，你有时拣西瓜见到一笪笪黄色，诶，嗰啲都系好嘢啊吓，以乳黄色为佳，太白就唔好啦，太白就代表佢未熟啊，唔够甜啦吓，青 B B 啦，点解佢会变黄？佢瓜熟落地啊嘛，佢话原来接咗地气咧耐咧就会呈黄色，咁咪会甜啲咯。嗱，第二嗱嗱声讲埋啦，哎呀，睇到个钟够钟啦，咁咧就系睇个定啦。 慢慢有时间的我哋而家系 系咪啊？俾多时间我，哎呀，多谢各方俾面啊！ 系咁难得你来一次拣西瓜，俾你拣埋佢啦。 系啦，讲个定啊，个瓜定咧就要挛吓，挛为之好，同埋要干啲，证明咧佢已经系天然成熟咗啦吓。同埋咧有啲瓜农咧仲话咧，如果系挛咧喺呢一条短片度话咧，佢系冇瓜，冇亲个冇，即系话咧如果又青又直嗰条定咧就系、是。公啦、啊、所以我哋要揀亂， 即 係 公瓜， 公瓜即係乸，公乸。原來西瓜有分公乸，不過我唔知道真定假嚇。總之佢話個定要攣同埋要乾，咁咧就為之多水多汁。但係有時候我哋見到嗰啲定咧濕濕地出水咁，即係點啊？即係熟到爛咯，過火啦！唔好揀嗰啲，知唔知啊？唔好揀 ，no 打咩？系啦，第三就系嗰个西瓜个顶咧，咪有啲圆点嘅，即系好似我哋拣奇异果咧，都有粒圆点噶嘛。咁嗰粒圆点大好啊，细好啊，吓、啊、有时有啲嘢大啊，未必佳嘅，细细粒就好啦，代表佢嗰啲瓜肉咧已经日渐变大，胀到咧个皮又薄啦。咁嗰个圆点慢慢就会缩细，咁所以呢个大圆点越大，代表咧佢唔够熟，里边咧就唔够甜啊，唔起沙噶啦。最后好多人都会做，但系唔知道有好多人咧跟住人做，唔知道做乜嘅，就系、是、拍嗰个西瓜啦。有冇试过拍西瓜啊？两位男士系啦，电瓜瓜啦。咁点解要拍呢？知唔知咧？点解要拍呢？ 轻声空洞就代表有水多汁，如果实心就代表肉厚。 咁我想问啲嘣嘣声为之空洞定荡荡声？ 如果嘣嘣声就系空洞派同埋武当派， 咁嘣嘣声就峨眉派啦，系咪？乱讲，其实不过你讲得啱一样嘢，就系空洞啊，即系唔系话越响哐哐声就为之好啊。佢空洞咧沉少少咧，就代表佢里边多水，所以先拍唔到声啊嘛。

而家出面横风横雨，系时候打开师傅嘅锦囊啦，睇下写咩。 好啊，第一个，咦，拖干、啊。 我知拖干个地面灯，地下唔好湿滑。但我哋喺户外、啊。 系咯。有第二个，诶，睇下先，诶，默哀 吓，默哀，泰文都写埋啊？ 唔系啊，佢话行雷闪电嘅时候咧，唔好挨喺车辆或者建筑物嘅墙壁啊。 我都有两个字啊，癫台。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恶劣天气下开工，谨记安全就勿放松。 好啦，我哋听新闻报道，跟住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劳动嘅讲法形容是美国和西方反华势力的谋论。发言人徐桂尚在记者会上批评反华势力打着人权旗号，恶意炒作所谓强迫劳动，剥夺新疆人民合法的劳动权利，令到他们处于穷困、封闭、落后处境，从而扰乱新疆稳定发展大局。新疆政府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厅厅长叶合满江话：新疆大力实施改善就业措施，拓展就业渠道，劳动人数持续增加，民众获得稳定工作，生活条件大幅度改善。强调开展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根本原则是充分尊重劳动者的意愿。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碧瑶之西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35点，跌61点，总成交金额55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0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317.2系升5.4。小米集团29.9升6毫，腾讯控股626蚊跌2.5，阿里巴巴212.2跌2.2，吉利汽车21.5升1毫，雷蛇2.32跌2.8，盈富基金29.56跌2仙，瑞星科技52.7升3.85，友邦保险98.7跌4.5，中国平安82.45跌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8，英镑10.992，瑞士法郎8.637，澳元6.005，加元6.442，新西兰元5.602，欧元9.468。每百日元对港元7.0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317。日经平均指数报29,048点，升102点。港金现价报17,6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49美元，卖出1905.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分力街，花园道落山近住长江集团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在麦当劳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凤凰角对出。在九龙龙翔 上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卫理道来回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咧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观塘绕道丽星花园来回、观塘道骏业里旺角、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方向沙头角、粉岭公路古洞上水、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卫生署佢都成立咗一个专责小组咧，系帮嗰啲接种者打完之后，如果佢哋有啲咩嘅严重不良嘅反应咧，系通知翻卫生署呢个小组，佢哋会根据嗰个打针嗰个时间同埋嗰个副作用嘅出现，做一个判断，究竟同嗰个针有冇直接关系。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今个星期日 STEM 想创实验室需要桥。 桥？不如讲桥啊。 唔系桥啊，桥啊。 条桥咪条桥咯。嗱，我哋不如讲桥嘅力学啦。 哦，你想讲元索桥、斜拉桥、拱桥嗰种桥啊嘛？ 咁今个星期日，大家就要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八点半，由周家俊、赵善恩、李慧贤主持嘅 STEM 上创实验室。 Hello， 我系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活人有桂花田， 有程真鹏，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啊！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今日咧有 Crazy Lion， 仲有早晨啊，今日咧肥妹仔放假，我哋有呢一个咧菜菜子， 系啊， 喂菜菜子仲有寿安茄，同埋各位喺屋企嘅同学，大家早晨啊， 早晨 早晨， 今日星期四咧，我哋上下啲生物科啦， 好， 咁咧我咧 Crazy Lion 咧就见到咧有一个外国嘅新闻咧，佢哋讲啊。话咧呢个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啊，佢哋将一种嘅动物咧纳入去做最濒危嘅哺乳类物种之一啊，而嗰种嘅动物咧，实情咧，我哋有阵时咧睇嗰啲卡通片咧都有见过佢哋嘅，就系狐猴啊， 哦，嗰只又唔系狐獴啊，嗬， 唔系狐獴系狐猴， 狐猴系条尾系黑黑白白嘅， 系啊，好长黑黑白白，又系嗰个咧， 系咪方失失骑兵啊？系啊。 即系佢咧会带咗个皇冠咧， 喺 度做皇帝嗰个咧， 系啊系啊，方式即骑兵， 都系好瘦噶嘛， 好瘦嘅系啊，条尾又长， 少瘦啦， 只眼好大噶，好似小云眼镜咁大咗， 系啊，咁原来咧就话咧呢一个英国咧佢哋咧 最近在一个动物园那里就公布了，他们虽然说这个狐猴就被国际组织纳入了去最濒危的哺乳类动物，但是英国有一个动物园，他们最近就在这个公园里面有这个狐猴 BB 出世啊。 哦、oh, ,very good. 好开心啊。咁所以呢都为这些嘅濒危嘅哺乳类动物狐猴呢带来一丝嘅希望。好啦，咁究竟啊呢啲嘅狐猴啊，除咗我哋知道佢喺呢个马达加斯加喺嗰度呢係分布喺嗰度之外呢，仲有啲咩知道呢？原来呢佢嗰个嘅面部嘅特征呢就好似头先呢秀恩姐咁讲啦，佢呢嗰个鼻哥呢就短短， 个 耳朵呢个耳朵就大啦，而且尖啦，个眼睛好大隻，好似一个呢太阳眼镜咁大嘅。 乌蝇镜啊， 最得意呢系佢个尾巴，佢尾巴呢又好长啦，长得嚟呢一个圈白色一个圈黑色咁样。所以呢呢一种嘅狐猴呢亦都有另一个名叫做呢环尾狐猴。环尾。咁呢佢哋个年寿命呢原来都几长下个喎。算唔算长呢？19年啊。 梗係算啦。 咁有冇话相对人类几多岁呢？ 咁又冇讲喎。 係咪都係食香蕉㗎佢哋。 佢哋呢都有好多嘢好啱食㗎。不过呢佢哋鍾意呢喺树上面呢嚟到去瞓觉。所以佢哋係属于呢树栖动物， 树栖啊， 系啦，中意瞓喺树上 嘅、哦，即系人哋嗰啲咩两栖类嗰个栖，佢、哦、就喺树上面嘅。 嗱，讲到话食嘢方面咧，其实咧呢、這个狐猴咧系属于杂食性， 系乜都食嘅， 即系又食肉又食菜咁啊。 嗱，佢咧食水果， 系、 食昆虫，同埋食一啲小型动物。 例如 即系老鼠仔啊嗰啲咯， 哇！我想象唔到呢只马骝食老鼠、啊， 细细只嗰啲咯，系咯， 佢、饮老鼠补酒啊，咪即系？ 哇！喺 人哋冇讲饮补酒啊，收啊！ 咁所以咧，呢一啲嘅狐猴咧，都真系几得意噶，唔怪之得咧喺我哋睇嗰啲咧马达加斯加嗰啲卡通片入边咧，成日都会见到佢咧喺度跳舞啊。好似做皇帝啊咁样啦，去控制翻嗰啲咧狐獴啊， 系啊系啊系啊， 好得意啊！ 所以佢又唔系狐獴，系两样嘢嚟噶， 狐獴就控制 狐獴系企起身啦， 系啊睇水咁样， 好搞笑噶，系啊！ 狐獴系咪丁满啊？ 丁满系啊系啊，鹏鹏系咪野猪啊嘛？ 系啊， 鹏鹏唔系鹏鹏系奎斯拉人啊，系啊， 唔关我事。喂，佢哋咧原来中意咧就日头活动嘅， 系 咁咧，佢哋又啊，哇！原来好中意打交噶， 系啊，好勇斗狠。 佢哋打交系咪就攞条尾咧互相环住对方？ 我谂唔止啊。我觉得企起身用只手啦。 系啊，嗱，佢哋好中意打交，因为咧为咗要争地盘啊，所以成日要打交啊。 做皇帝啊， 好紧要啊，真系啊。 但系佢话濒危，即系而家剩翻好少啊。 系啊，好少啊。咁所以咧，哇，如果佢哋要咧发情交配嘅时候咧， 唔好阻佢啦， 唔好阻止佢哋啦， 鼓励佢。 每年嘅11月至到12月咧，就系佢哋咧交配嘅旺季啦。 几多月话？ 11月至12月。 哎呀，未到啊！你帮我打气啊！ 你飞过去同佢立喊啊！ 梗系想啦，我拍片俾佢睇添啊！ 哇，喊咩啊？ 马达加斯加攞俾佢睇一次， 动作片，多套 动作片咯。 嗱，咁佢哋咧喺交配发情期咧，亦都会打交嘅， 即系争女仔啊， 争风呷醋咯。 哎呀， 咧、啊。要了解一下啦，究竟呢啲嘅狐猴咧，佢哋怀孕咧系点嘅咧？原来如果佢咧系要生 B B 嘅话咧， 系 佢怀孕咧5个月就够噶啦， 咁快就得噶啦。 系啊，佢每胎咧会生成2至3个 B B 嘅。 哇，系咪一出世就已经啲尾咧就有啲黑色嘅纹喺度环住佢噶啦？ 咁我又冇睇到喎， 系咪佢会慢慢大咧？ 系啊， 斗睇下边个环数多啲咁 样。哇，好得意啊，真系！咁所以咧，大家要咧爱护呢一种嘅狐猴啦。 佢个名字就叫做环尾狐猴，马达加斯加。 雪在地，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嗱，桂花田放假嘅，咁啊，所以今日咧，程振鹏咧、曾志豪啦，同埋蔡景文喺度。 Hello， 等我嚟播下个天气先啊，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完成生效，而家系11:22。 多谢华梅姐， 我系桂花田啊。 多谢华梅姐， 你真系咁 觉 得？ 唔系咯，多谢华梅姐。嗱，如果你系桂花田嘅话咧，咁你要帮我做呢、這、一个评判。 咩啊？ 桂花田系自助餐专家嚟嘅。 哦，系啊，佢都资 讯 噶。 咁你要系啦，啱啊，呢个词啊，喂呀， 个声沉少少， 系啦，要沉少少噶。 喂呀， 都系华梅啫， 都系 华 梅 啫，都系华梅啫，真系阿阿天英唔系18:22噶啦，佢把声变咗噶啦， 喂呀， 系啊， 喂呀， 系咁 嘅，系啦，嗱咁啊嗱，自助餐专家 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 咩啊？ 即系咧，你试过食咧，你感觉最污糟咧、最核突啦、最乸渣嘅自助餐咧，可以去到几尽咧？ 我唔会帮衬嘅，冇。 唔系最尽系有啲乜嘢俾你遇到啊？即系有啲人咧，可能佢会觉得话，哦，我见到咧佢打开个盖咧唔冚埋咧，佢觉得已经最乸渣噶啦。 哦，即系我嘅接受程度之下。 唔系你见过或者你曾经遇过最乸渣系啲咩嘢咧？真系。 棚仔。 系咯。 我咧见过咧，叫做最令我呕心嘅咧，唔系啲食物啊， 系 啲用具啊。 哦，用具。哦，系咯，呢个都中噶。 譬如啲叉咧，哇，个叉同叉个罅之间咧， 仲有条有条粉丝。 仲有啲米啊， 系啊，会 有啲食物嘅残渣啊，系咁咧，然之后我会搵嘢抹咧，捽得掹唔甩啊， 哎呀，系啊，僵实咗嘅有阵时， 哇，好核 突啦，系啊，哦，咁 到蔡敬文啦， 嘟嘟，我啲台系立咯， 台系立， 立啊，即系佢你觉得佢好似 即系黐到有啲好似污糟嘢咁样， 清洁得唔彻底， 哦， 结果吓 walk in 嘅，因为我起身唔食咯，走， 哦，即刻走， 因为你好难接受咧，你全程坐喺啲立嘅台啊，或者嗰、那个。个凳咧，侧边咪有个扶手嘅，都系立立地嘅，我接受唔到。 都会啊，我觉得环境咯，即系如果你系嗰啲咧，即系墙壁啊，或者啲凳咧，你觉得融融烂烂咧，你其实已经咧都觉得好似唔舒服。 唔开胃啊！ 同埋自助餐咧，我都知封建游人，不过咧，总之喺我哋嘅即系观念里边咧，都应该系贵咗少少啦，都已经系要舒服啲啦，应该俾到我哋系咪先？ 两位嘅认知当中。晚餐嘅自助餐通常嘅起价即系一起跳 六嚿啊，冇六嚿水都唔得噶啦。 六七嚿咯，我估系 啊， 我都系咁谂，起码都六嚿啊。如果你话俾我听，突然之间有一个200多蚊夜晚食嘅自助餐咧，我真系好怀疑啊。 系啦，嗱，咁即系虽然我哋都知平嘢唔一定咧就会变成咁差，咁但系咧无独有偶，今次咧佢爆出嚟咧就香港啊有间自助餐咧，就为我食客就话上个礼拜五即系28号啫嘛，佢话佢哋去咗尖沙咀一间日式放题餐厅，咁啊食嘢嗱，嗰啲日式放题其实都算唔算即系自助餐 食咧？日式放题其实有两种嘅，有一种咧就系你好似点心纸咁样，你自己落 order， 然之后咧就系交俾个店员，咁啊嗰个侍应咧就攞入去厨房，然之后喺厨房拎出嚟俾你，咁啊任食嘅呢一种都系。另一种咧就系传统式嗰啲，就放晒喺出边个大厅，你自己走去滗啦咁。咁唔知呢个朋友所讲嘅系边一只？ 唔知边只咁咧？佢又讲埋个人均消费咧就大概300蚊咁嘅啫， 日式300蚊。 所以其实嗱，即系 放题自助， 仲要放题自助。咁可能大家咧心里边都会预咗就系话啊，你都不能够要求佢太矜贵啦。 但 系 干净啊，至少 系。其实一讲干净是最基本啦，咁但系咧佢呢一幕咧真系好恐怖，我哋要趁住喺食饭之前同大家讲下。 以下大家可能会感到不安。 系啊，我头先其实同阿彭仔都觉得咧鸡毛到处啊，简直打晒冷震啊咁样。佢话咧竟然啊俾人哋发现咧喺晚饭途中嗰张餐台咧出现怀疑曱甴嘅昆虫，咁你话一只算啦，忍你啦，系多只。哎，算啦，多只都忍你啦，唔好意思， 仲忍 多只少少强。 Oh my god！ 系啊，即系话咧，系怀疑啊曱甴虫仔啊，即系曱甴仔啊，咁咧仲要话系影住佢怀疑咧破蛋而出嘅嗰个过程。嗱，讲呢一句就够啦，唔再讲啦， 系啦，好恐怖， 我冇再描述啦。咁咧佢就影埋张相，佢仲影埋张相咧，即系摆咗上网。我头先话望咗两次， 有冇举报咧？唔知嗬。 佢嗱，佢呢个就紧要啦。第一，你觉得好震撼啦，好污糟啦，好恐怖啦。 系啊。 第二咧，佢话咧，佢当时就即刻同餐厅投诉，即系喂大佬你咁样，咁多小强。咁咧，佢话咧，餐厅咧提供嘅解决方法咧就系话 换位， 唔系，首先全单免费，全单免费先。 我唔系想要呢， 系啦，其实我都觉得呢个基本盘啊嘛，全单免费。跟住咧，佢就话啦，佢就写咗一张咧叫做解除责任通知书。 咩叫解除责任通知书？ 就写明咧，当晚客人晚饭上面咧出现咗不明嘅昆虫，佢唔会写曱甴啦。咁咧就为表歉意咧，就提供呢一个咧 全 单免费，并以此作为咧解除责任通知。 即系你 不再追究。 我唔签啊！ 你签得，你攞得呢个优惠咧，意思即系话你唔追究咯。 系啦，唔签啊！佢就话咧，如果客人因为呢一件事引起任何不适而需要就医咧，餐厅会提供协助嘅。提供協助啫，幫你打電話又係協助，幫你俾錢又係協助， 俾支油你搽又係協助， 都係協助咁樣 啦。呢、這個真係去到一個叫人生交叉點嘅位置，究竟你簽唔簽，攞唔攞呢個優惠咧？ 梗係唔簽，係啦，其實好正路啊！我哋先問女士啦。 你接唔接受啊？ 呢啲系好个人嘅价值观嚟嘅，我会唔签咯。 系原因系， 因为我觉得、這個、 太少啦个优惠。 点啊？我觉得 可以系咁噶， 系可以。可能你贪得无厌咧， 唔系好合理。可能你觉得喂你呢张单面， 一世 食 放题啊？ 喂你仲去？喂，仲去佢嗰间？ 唔系， 去佢嗰间。 呢个系原则问题，因为我觉得咧，基本啦，只要你稍事清洁嗰个台同地下、嗯，你基本应该唔会有呢一啲嘢。 唔系，其实食肆应该就呢、這个诶、基本卫生啊。 系咯、啊，我点能够同埋嗰一刻咧？你好似想诶、即系又俾我感觉暗口肺咁。 系啊，冇错， 接受不了啊！ 系啊， 好啦，咁啊，我讲一个，你令我谂起一个较早前咧，我就喺咧呢、這个我哋附近有个大商场咧，咁喺佢嘅顶楼嗰度咧有一间西餐厅， 系 我咧就坐埋去 sofa 嗰边嘅，同个朋友食晏， 系 咁咧突然间咧喺 sofa 嗰度咧就走咗喺个 sofa 背嗰度走咗一只小强出嚟， 哎呀， 嗰只小强咧系。淺啡色，即係話咧，佢係啱啱大個冇耐嘅，即係唔係嗰啲深啡色嗰種。 哇！真係好有認識啊！ 咁於是咧，佢走出嚟之後咧，我同我個朋友咧就已經哇，係好大隻。跟住咧嚟緊就有個 waiter 咧行過嚟，佢見到一切，跟住佢點啊？ 捉咗佢。 係啊，佢徒手捉打死咗。 跟住咧， 然之後跟住咧叫我哋換個第二張凳坐咯， 就冇啦。 就冇嘢啦， 咁佢都冇叫你解除责任啊，你有权继续投诉 佢 噶。 但系佢徒手打死， 佢有冇再 serve 你啊？ 佢惊吓亲你啊！ 但系冇耐，我哋坐过咗隔篱， 又有啊！ 我哋见到后屘咧有另一个人坐落去之后咧，又有小强又系喺嗰个背嗰度走上嚟啊！ 有个斗啊，有个斗、啊， 哇，好恐怖啊！ 喂，够啦够啦，越讲越多啦。只不过我哋提醒大家，你有权唔签嘅呢张纸，同埋究竟呢个系咪最好嘅解决方法咧？你今晚食饭，你谂真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嘅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已经推出三个月，中大医学院一项调查发现，只有四分之一未接种疫苗人士有意在未来半年之内接种。研究團隊建議加強公眾教育，提供多重誘因，以鼓勵市民打針。中大醫學院4月23日至5月8日以電話訪問1200名18歲或以上香港居民，未接種疫苗的受訪者之中，每4人只有1人表示有意在未來半年之內接種疫苗。至於不接種疫苗的原因，最大影響是聽到接種之後出現死亡和嚴重副作用個案，其次是對政府的建議缺乏信心，想等更好的疫苗，以及對疫苗廠商或者生產地缺乏信心。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日后只会公布和疫苗接种有潜在关联的个别死亡个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对于决定感到莫名其妙，认为政府应该尽量将数据透明化，让市民大众都明白相关数据。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政府应该将异常事件划分年龄层公布，以及将数据和没有接种疫苗人士相关事件作对比。他又提到，本港之前处于防疫抗疫阶段，现时属于打疫苗战，应该尽量提高全港的接种率，希望有500万至600万人完成接种。一艘運載幾百噸化學品和塑膠的貨輪在斯里蘭卡對開，起火之後下沉，當局憂慮會釀成海洋生態災難。貨輪在新加坡註冊，火警焚燒接近兩個星期之後救熄，但是之後傾側。貨輪上大量的塑膠碎片和其他化學物料飄向岸邊的海灘。斯里蘭卡和印度海軍近日合力撲救火警，並且嘗試阻止船身斷裂和沉沒。 但是大浪和季候风阻碍工作。当局又一度尝试将货轮拖出深海，几百名士兵到海滩协助清理。斯里兰卡政府禁止当地渔民在海岸线80公里以外的水域捕鱼，近6000艘渔船受到影响。以色列反对派达成筹组联合政府的协议，有望结束总理内塔尼亚胡长达12年的执政。中间派拥有未来党领袖拉皮德在组阁期限之前一刻向总统里夫林表示已经成功组建新一届政府。里夫林向拉皮德表示祝贺，并且期望国会议员尽快召开议会并且进行投票批准新政府成立。拉皮德在新政府之中将会同主要盟友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贝内特轮换总理职位，在新一个任期将会由贝内特出任总理，两年之后由拉皮德出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52点，跌147点，总成交金额63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0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3点，升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313.4，升1.6；小米集团29.8，升5毫；腾讯控股622.5，跌6蚊；阿里巴巴212.2，跌2.2；吉利汽车21.3，跌1毫。盈富基金29.48，跌1毫；瑞星科技52.85，升4蚊；雷蛇2.3，跌3毫；中国平安82.45，跌9.5；友邦保险98.55，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8，日元109.68，瑞士法郎0.899，加元1.204，人民币6.385。英镑对美元1.417，欧元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9,045点，升99点。港金现价报17,63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58美元，卖出1,90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车多，排到凤凰角；反方向坚尼地道去翻花园道方向，近住圣约瑟书院一带咧亦都挤塞。咁喺九龙方面，卫理道来回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呢一段咧仲系挤塞；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广华医院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砵兰街；石硖尾嘅窝仔街去白田街方向，近住南昌街一段咧，亦都挤塞。龙尾去到大坑东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来回、粉岭公路古洞去上水、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高速落斜或者转弯，好容易发生危险，应该注意行车的速度，适当利用刹车掣控制车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三十二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全年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得奖名单， 同奖 Linkin Park， 银奖 BTS， 金奖 Blackpink。详情请登入 rthk.hk。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明年再见。 囡囡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囡囡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囡囡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两位师兄，而家出面横风横雨，系时候打开师傅嘅锦囊啦！睇下写咩？ 好啊，第一个， 咦，拖干、啊？ 我知拖干个地面灯，定下唔好湿滑。 但我哋喺户外、啊。 系咯，有第二个，诶，睇下先，诶，默哀。 吓，默哀。泰文都写埋啊！ 唔系啊，佢话行雷闪电嘅时候咧，唔好挨喺车辆或者建筑物嘅墙壁啊！ 我都有两个字啊，癫胎！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恶劣天气下开工，谨记安全就勿放松。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一点四十分， 仲唔系到我扮阿田？ 你嚟啦！ 好，我哋睇下天气先啊！而家咧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嘅，相对湿度咧系69%，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啊！继续泼扇，好热啊！系咪咁啊？ 你头先系扮紧猫头鹰，头先佢打侧个头咧，直情好似见到动物奇观嗰只猫头鹰咁样。哇！嗰个嗰个嗰 个，喂啊！个魔喺左手边唔打侧个头咁点啊？ 系啊， 巴闭啊你！话我 好啦， 系咪到你啦？ 系啊，跟住豪雨录啊！豪雨录，我的广播生涯继续回顾。其实讲返我嘅广播事业呢，我觉得真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咁幸运嘅。点解呢？因为呢我係可以担任呢香港电台呢一个招牌里面呢两个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嘅王牌节目嘅主持喎。喺电台呢就做緊呢一个风骚快活人啦。之前电视啊仲可以做緊呢一个头条新闻。喂，讲真啊，佢哋两个嘅节目呢都可以话係一个排头节目呢，我有幸参与其中啊。你话啦，系咪真係幸运先？关于点样可以转过嚟呢第二台做风骚快活人呢，保密寻归底呢，可以下一集再同你回顾。不如先讲下点样可以呢是加入去电视部做头条新闻这个节目。唉，现在做到这个节目都成为历史了，我竟然都还在这里，心里面真的有点唏嘘啊。其实那时呢要加盟这个头条新闻呢，估都没估到，想都没想过的。因为这个节目呢真的很老土地讲一句，小小哥就看的了。喂，你想着看啫，你竟然有幸加盟。咁嗰陣時係點樣嘅一種情況呢？都幾好笑嘅。咁電視部嗰陣時呢，即係有監製呢，佢就走嚟話： 你过唔过嚟试试镜啊？咁样啊，咁梗系好啦。你知啦，嗰阵时你加入咗电台咧，即系其实嗰、那个叫做日子已经习惯咗啦。咁啊，你嗰阵时仲后生咧，你梗系想有好多唔同嘅突破噶啦。咁佢竟然话喂。电视播试镜，难得佢又唔嫌弃我俊俏嘅容颜，咁我梗系攞去反应啦。但系好得意嘅，当时佢叫我试镜咧，就唔系去试头条新闻，佢叫我试警讯啊。咁啊冇乜嘢做嘅啫，佢就叫我咧，即系我仲好记得咧，就佢陪住我，即系监制咧，佢就话嗱，你有个厂咧，最尾嗰度行出嚟，咁啊来来回回行几次嘅啫，傍住佢睇下行出嚟。咁啊，我嗰阵时咧想象唔到。哦，呢、这、一个测试啲咩嘅咧？咁我就照做啦吓。咁结果系点咧？结果就系、是，迟啲会通知你噶啦，拜拜。咁当然迟啲系冇通知我噶啦。我咧而家谂翻咧，点解咧佢会用呢个方法咧嚟做一个所谓嘅 screening 咧？但系就已经能够有个效果咧，因为你谂下。警讯嘅主持咧，无论系佢揾一个警察嘅同事啦，定系揾一个咧即系电台嘅同事咧，咁佢哋都系有共通点嘅，就系即系生得好市正嘅，咁啊容颜咧就俊俏啦，咁同埋咧即系站姿咧又正确，咁啊行起步上嚟咧，基本上就昂首挺胸咧都几有型噶吓，咁你知啦，系要行得比较正经噶嘛，咁我谂啊，我而家回想起我当日咧，应该都系咧。都比较吊儿郎当啦，行得可能有少少闪烁啦，可能佢净系从呢一个外表嘅层面，佢就发觉，唉，算啦，要你正正经经嚟报呢一个警讯嘅新闻咧，应该都报唔到噶啦。哇，而家谂翻转头，可能我都要多谢佢添啊。啊，但系又好、啊，即系电台嘅同事，即系电视部嘅同事，佢又永不放弃、啊。咁啊喺嗰一次之后咧，我以为咧我嗰个所谓面镜面试试镜嘅生涯已经结束咗啦。谁不知几日之后呢他就同我讲话你会不会想再来试下不过今次试第二个节目是没错这个节目呢就是讲紧头条新闻这个节目了。这个面试啊真是并非叫我行步路给他看看有没有台型这么简单啊我真是呢可以话给各位朋友听特别是呢即是有一些社会言达呢成日都很关注就是说啊！你哋点样揾主持噶？点解唔揾我啊？吓，点解净系揾佢啊？你哋有冇啲咩自己私人包庇啊？咁样，我喺度想话俾佢听，私人包庇，你知唔知嗰阵时啊？真系直情啊，卖艺咁制噶。嗱，又系一样啦，直接去到个录影厂度，咁然后咧，今次又换咗第二个监制，咁当然啦，后来我就知佢就系头条嘅监制啦。佢就即场基本上就叫我做几样嘢，佢话。你可唔可以而家咧谂两个题目，唔知两个定三个？佢话你谂两三个题目，你又自己设计一啲咧，你觉得有兴趣，你可以发挥到嘅一啲即系创意出嚟。你拣几个题目啦，你谂个方法演绎佢啦，然后仲要唔系你净系写完就算数？佢叫你做埋一次出嚟，咁咧，但系佢几乎咧就系即日嘅即系测试嚟嘅。究竟佢俾咗几多个钟头我咧，我都忘记咗啦。我就净系知道佢就要考你，即系呢一样嘢。哇，紧张到咧！我印象中咧，我就系写咗即系唔知两个主题出嚟嘅。咁其中一个咧就扮长毛，即系嗰个年代仲系好兴佢啊嘛，就扮长毛咧就示威，坐喺地下度。咁我依稀仲记得咧，嗰个股市咧系同嗰个叫做熊猫有关嘅，因为嗰阵时好似咧就系即系祖国咧就送嗰啲熊猫过嚟香港度咧，咁啊借我哋展览嗰个日子应该系咁上下嘅。咁咧我就扮咗一个主题咧，就话抗议熊猫啊，当系即系好似呢啲送礼嘅道具啊，类似咁上下啦吓。其实具体咧究竟成份稿系点咧，我都唔记得啦。但系你真要自己做埋、啊。我仲要自己咧，即系你谂下嗰阵时系完全冇经验咧，真系要口硬陶瓷坐喺地下度咧扮示威者啊嘛，咁然后喺度大嗌啦，抗议熊猫做礼物，好似咁样嗌啦，咁啊对住好似系攞住个镜头嚟影嘅，虽然冇观众啫，但系你谂下，啲人成日都话咧，你会有嗰啲咩镜头恐惧症啊嗰啲嘢噶嘛，咁你喺嗰个情况之下，连工包料，即系亲身演绎，仲要望埋个镜头啊，竟然我印象中。都冇乜点哈碌㗎喎，可能嗰陣时你真係后生呢，你就会觉得啦，有咩衰呀，照做一次出嚟先啦。就係咁样完成咗我呢、這、一个即係由构思啦，仲要写稿啦，仲要包埋演出嘅呢一个面试嘅过程啦。 我记得当时嗰个监仔咧，佢冇俾咩表情你嘅，好鬼酷嘅，佢冇笑啦，佢亦都冇话做得好差啦。但你谂下，你作为想度笑话咧，你对面嗰、那个睇完之后唔笑，其实你好大打击噶啦。咁所以我开头都以为哦，应该都系冇行啦。睇怕同上次警讯嗰个面试一样，都系翻屋企。我谂我都系适合做电台多啲噶啦。哦，谁不知真系天有不测之风云。过咗冇几耐咧，佢就话啦：，你可以加盟我哋呢一个头条新闻嘅大家庭啦。我想起我同回忆这阵子，就系咁样咧，就加入咗呢一个电视部嘅呢一个节目。所以你谂下。整个过程里面你是真的要靠自己的不要说实力啊，你起码要靠自己的努力啊，你才能够攞到这个岗位的。那么一路走来呢，其实中间呢我真的想告诉大家听，由零到十呢你真的行了很多步不同的路的。为什么呢？我就举个例子给你听啊。开头啊，只是怎样坐在那张凳度可以坐得自然，坐得安稳，坐得不思缩。我俾啊，其中有个即系编导咧，执咗我起码几个月啊！佢直情咧，佢真系好好人，我都忍唔住要公开表扬佢。小巴姨姨，即系我好记得你嘅教导嘅，因为嗰阵时咧，佢直情系即系我哋好多编导噶嘛。佢咧系收工嘅时候咧，佢走嚟佢话：你唔好走住啊，不如你同我行步路啊咁样。佢咧就叫我由即系广播道嘅电视部行翻上去电台，然后行翻落。佢话。呢其实你行路冇嘢噶，点解你出到镜行路咁核突嘅咧？我有几核突啊！坐低嚟睇下，哇！嗰阵时啊，我直情咧，即系觉得人生好似遭受到一个好大嘅否定啊！我原来连行路都唔啱嘅。咁当然啦，上镜行路同埋上镜坐低，原来真系会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技巧啊，甚至乎你好多唔自然嘅。我谂啊，我坐咗半年啊，系真系坐咗半年，终于啊可以坐上张凳度嘅时候咧，监制就话收货。今次你终于唔会坐到缩埋一嚿丝丝缩缩咁样啦。咁你话系咪好难呢？同埋另外一个咧，我特别好想提咧，就系可能你会觉得话啊，即系咪要讲下同阿吴志森嘅合作啊？但我想话咧，其实最难嘅合作咧，系嗰阵时同梁文道，佢咧亦都有同我哋做咗一阵短暂嘅，啊都唔系短暂，系我同佢合作短暂啫。咁同佢合作最难嘅地方咧，就系嗰阵时我哋唔兴写稿啊。佢就好想咧，系用呢一个所谓嘅即时嘅反应咧，咁啊每一次就会坐低同佢讲话，嗱，我哋每个礼拜嚟到嗰一日就谂下有啲咩新闻讲，但之前唔讲嘅，咁我就要喺咧之前嗰五日咧，我就要稳定所有新闻，因为我唔知佢前辈会开边一饭噶嘛，咁然后每一个新闻咧，你又要自己准备，因为你唔知佢想讲咩角度噶嘛，嗰阵时啊。我每个礼拜准备嗰啲新闻啊，好似人哋咧上庭打官司嗰啲大状咧，拎住个好厚嘅夹噶，然后去到就同埋佢同埋监制坐喺餐厅度，咁啊闲聊咯。你知唔知一路闲聊嘅时候，我一路心急，不如你话俾我听你想讲边单新闻啦，一间入厂噶啦，但系佢仲系唔讲噶，佢仲会同你喺度回顾下咧呢个礼拜佢嘅见闻啦。咁啊真系去到最尾十分钟咧，佢终于抹一抹个嘴，食埋嗰条香肠鸡蛋之后，佢就话：喂，好啦。今日我哋讲边单新闻，我话你终于都开股啦，我好惊啊！佢开股完之后咧，我就话好彩贴中咗啫。咁然后咧，大家就埋位就去录。哇！你谂下嗰个过程系冇稿噶，好似我哋电台做节目咁样，但系又得有限时间啊，所以我好感激嗰阵时同佢合作嗰短短一两年咧，简直系令我急速咁样去成长啊！咁以后发生嘅事，其实就已经变成咗新闻啦。以后发生嘅事就变成咗历史啦。你都唔使我讲，可能你睇报纸都已经会知道噶啦。系啊，而家呢个节目已经消失咗噶啦。咁留低俾我哋嘅，希望都系笑声，希望都曾经令到你开怀同埋满意啦。 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 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为今天欢笑唱首歌，任胸襟吸收心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为今天欢笑唱首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为今天欢笑唱首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 有郑少秋啊，笑看风云啊吓，咁啊嗱，十二点之前咧，同阿蔡敬文咧，不如我哋玩咧，好耐都冇试过做嗰啲咧，少男少女先至会做嘅， 人哋都冇应承你玩， 心理测验啊，你咪唔应承咯，蔡蔡姐，我唔同你玩，我 lunch 我唔同你食饭添啊， 爆笑荷兰豆啊，你玩咩啊？ 咩爆笑荷兰豆？ 爆死荷兰豆啊？ 咩意思？ 你话唔好同我食饭咩？你头先话唔同我食饭嘛？爆死荷兰豆啊？ 咁系咩意思啊？ 即系懒巴闭咯，你唔好懒巴闭咯。 咩年代噶？咩嚟噶？ 咩啊？你嗱，你而家即刻出一个问一下啲听众。 我想问下，佢点理解噶呢件事？ 爆 死荷兰豆啊！ 爆死荷兰豆点啊？你有冇听 Made in Hong Kong 阿土啊？嗰、那个啊？ 你两姊妹其实唔系真实年龄，唔系咁后生嘅啫。 系有得解释嘅，爆死荷兰豆，搵翻嗰集俾你听。 哎呀，估唔到啊！真系好啦，我认输，因为我上次已经唔识好多嘢噶啦。 最中意玩啲把鬼心理测验 嘅。系啊，就系、是、咁样嘅。 点咧？ 我哋个 group 里边咧，如果有人生日， 系 你会点样咧？用咩嘅方式咧 send 呢一个祝福嘅信息俾对方咧？ 哦，即系选择题。 系啦 ，A 文字信息。 生日快乐啊 ！B 语音信息 Happy Birthday。C 贴张图上去或者任何表情符号。D copy 其他人哋嘅信息再贴上去。 诚以二嗰啲啊？ 系啊，即系有啲人可能有噶嘛。 唔好讲啊，呢个唔得，一定撇除啦。 好啊，咁你拣边个？ 你跟住一个系贴相啊？ 一个系文字，一个系语音，一个系贴相或者贴图啦。即系可能你整个表情符号都算系一种嚟嘅。 嗯， 系啦。 定系你会录个 voice message 祝你生日快乐啊咁样嗰啲咧 ？voice message 唔得， 都唔得， 因为我觉得一定要睇到嗰下开心啊嘛。 系， 你知 voice message 系乜鬼都冇噶嘛？ 文字定贴图啊，定表情符号啊？你会贴一张图啊？ 其实我会倾向。 傾向送個荷蘭豆俾佢嘅， 我會傾向貼圖嘅。點解咧？因為我唔係求其揾一個其他卡通或者電影嗰啲咩貼圖喎，可能我會特登整一個咯。 OK， 好啦，貼圖。 你揀咩先？ 我啊，我會文字咯。 嗯， 係啊，我都係寫生日快樂啊 ，Happy Birthday 啊，但我可能我會加多個蛋糕公仔喺後面咯。 嗯， 但係都係文字為先嘅咁樣啦。好啦， 點咧？ 貼圖。 測咩㗎？測咩 㗎？我心理咯，代表乜嘢咧？代表等等。代表你个人啊，我行我素啊 ，A 啊， 凡你啊，贴图啊， 贴图啊，我行我素啊， 凡事以自己感受为先啊， 边个唔系？ 性格怕麻烦， 系啊，我真系好怕麻烦， 欠缺交际手腕， 系啊，我真系欠缺， 喜怒形于色。 咩啊？我曾经玩过心理测验啊，系、 哎、 话我 好准啊， 系话我知世故而不世故啊，话我系花木兰啊， 你啊花系啊花木兰啊，荷里活嗰个版本花木兰啊，肤色都好。 那个是 Poker Hunters 啊，你不准歧视我们这些。 说话直来直往，无意中会伤害到别人。 那是他脆弱啫。 旁人会觉得你太过任我行啊，好难相处啊。有时你好像活在。 任我行是武功高强的。 你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啊。哎呀好准啊。跟着我看看自己 A 先。A。哎呀真的很难相信。 你没美化自己啊你。 其实我是性格很内敛的。在大群人里面我很少会讲嘢我都是默默观察多。 你好少讲嘢。 旁人会觉得你文静内向但你觉得你很可靠值得信任。有烦恼的时候会找你倾谈觉得你是值得交心的朋友啊。 你睇得你自己一个干笑。 至于咧，你唔中意嘅嗰个 voice message 咧，就系话你系会好识得咧包装自己啦。你不论外表同埋言行咧，都要做到毫无瑕疵啦。旁人眼中好完美，不过有啲咧难以接近。至于咧 copy and paste 嗰啲咧，反而系好嘢嚟嘅。你好愿意热心助人，你系人们口中嘅工具人，成日都会帮到手噶。 都话啲心理测验把鬼啊！ 提前大选之前制定新的经济刺激方案。报道认为菅义伟很可能在9月5号残奥运结束之后解散国会，并且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另外，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接受报章访问，排除取消或者再次推迟东奥的可能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喺中午12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喺碧瑶之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初时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稍后转向东北偏北移动。移向吕宋海峡和台湾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仍然有大骤雨，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79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67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0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3点，升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315.2，升3.4；小米集团29.85，升5.5；腾讯控股622.5，跌6蚊；阿里巴巴212.4，跌2蚊；盈富基金29.5，系跌8仙。吉利汽车21.25，跌1.5；瑞星科技53.15，升4.3；雷蛇2.31，系跌2.9；中国平安82.4，跌1蚊；友邦保险98.55，跌6毫。 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8，英磅10.993，瑞士法郎8.636，澳元6.008，加元6.444，新西蘭元5.606，歐元9.4701。每百日元對港元7.07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306。日經平均指數報29,060，升114，港金現價報17,630，升4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3.04美元，賣出1,905.0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圣佐治大厦；卫理道来回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住旧区，想讲下呢度嘅文化建筑。 我住喺郊外，想讲下郊野设施。 我想开麦讲女性健康。 我想讲下各行各业嘅职业病。 社区参与广播第35、36季现正接受申请，可拣主题有地区事务、健康、少数族裔或者自选。详情浏览 cibs.rthk.hk。 CIBS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二台话你知。 智能电话的普及令到物联网装置的数量迅速飙升，只要一机在手就可以随时随地设定和遥控屋企的设备。 但是物联网装置产品五花八门，厂商为了节省成本和缩短推出市面的时间，往往忽略了产品的网络保安功能。 事实上，物联网装置的用户、装置设备本身、连接装置至到云端数据库的网络、当中涉及的应用程式等等等等，每一部分都可能是黑客的攻击对象。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做好保安措施，例如购买物联网装置的时候要选择信誉良好和注重网络安全的供应商。 使用之前记得要更改原厂设定，例如是登入名称、密码、连接埠等等。如果情况许可的话，还应该采用双重认证登入，那就可以多一重保障。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涉， 二台话你知。 今日风 show 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好，翻嚟12:11吓，咁啊，33度气温热辣辣啊，相对湿度65%啊，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啊，我今晚热辣辣啊。 嗱、 啊， 直播室咧就有阿曾志豪啦，有程振鹏啦，有阿蔡蔡子啦，蔡英文啦吓，咁啊讲个热辣辣咧，我正话咧即系上一上去 office 啦，开个。短短嘅會議， 短聚啊， 真係咧都感受到嗰份嘅熱辣辣，啲同事咧喺度熱話， 係 熱議一件事 咩啫？ 就係食唔食呢一個嘅啊快餐連鎖店啊嗰個新嘅 BTS 餐 哦，防彈防彈防彈， 佢點食法？ 佢食完之後會防彈， 係係係係啊！ 點食法？ 即係點啊？佢而家有雞姜圖餐之後，而家我哋又有呢啲偶像餐啊！ 喂，佢呢個餐咧，其實咧老老實實咧，都係才不過係佢平時咧嗰啲嘅炸雞嗰啲雞粒餐啫。 咩叫做才不過係炸雞粒餐啊？唔同嘅，有偶像加持咗啊！ 加持顏色啫，樣都冇。 顏色已經唔同咗，其實佢有咩唔同啊？ 冇啊， 有嘅。 咪就係轉咗嗰啲顏色嗰個杯嘅顏色啊！ 本來係點樣㗎？本來係點樣㗎？ 即係本來你一個汽水嗰個杯。就係、是、可能係紅色啦，嗰隻牌子係咪？咁但係咧，佢依家咧就變咗係嗰個杯咧紫色咁咧， 好靚啊！已經 冇嘢啦， 已經好靚啦。咁啲叫興奮啲先得㗎，係咪先？ 你真係好。 仲有啲咩啊？ 係啊，同埋咧，佢 不過原來紫色就係、是啊、我哋大鄉里添、 啊， 紫色就係 BTS 嘅專屬顏色嚟嘅。 咁我哋二台都係紫色喎，個 logo 算罷啦。 哇，係即係呢啲人跟我，我跟人真係唔知 仲嚟，仲有咧，仲有咧，仲有咧。 我咧就话，啲同事喺度谈论紧咧，话有人咧已经系排队。 佢仲有 BTS 个 logo 噶，你讲漏咗啦。 有冇样啊？ 唔使样嘅，因为佢永远我哋心目中噶啦嘛，已经。 嗱，咁咧就话说咧，已经坊间咧有啲朋友仔咧，啲fans 咧走去排队咧，就谂住买呢个餐啦。咁但系咧，我话。唉，你估啊，嗰啲送外卖嗰啲会冇咩？果然，我一睇嗰啲送外卖系有嘅， 系 有得买嘅呢、這个餐。 系 咁咧，但系咧佢买咧就要你买够咧128蚊最低消费， 128蚊 系啦，咁先至可以咧有一个优惠咧就系20蚊。 系系 系， 即系其实讲嚟讲去咧，嗰样嘢就系话，哇，估唔到一队嘅流行乐队啊或者系组合咧，可以令到咧连食肆啊。那個消費咧都因此而咧係瘋狂起上嚟啊！ 喂，前排有快餐有姜 B 餐都係咁咯。 喺呢度咧，我哋唔代表咧你要幫襯定唔幫襯，我都只係作為一個話題咁話俾大家聽。 但我話俾你聽啊，頭先你嗰個都未夠瘋狂啊，因為咧唔係淨係得亞洲地區會中意佢啦，佢係全球噶嘛。咁而家咧呢一個所謂麥當當推出呢一個 BTS 快餐咧，咁佢活動範圍包括咩咧？美國啦、澳洲啦、韓國啦、馬來西亞啦、新加坡啦、香港啦、台灣啦，咁啊佢。里面咧就除咗头先讲有紫色之外咧，仲会有 logo 喺度啦。于是乎咧，系啊，我有啊，唔使惊，我有啊， 系、哦、 啊， 是 的我有啊，有啊，我啲同事非常之努力，梗系啦。你突然间走，我以为你想嗌餐添啊，真系。但系咧，你明明嗰个疯狂嘅地步系咩咧？有人啊，而家系积极去收集呢一啲印咗 BTS logo 嗰、那个紫色啦，同埋嗰个符号个符号个盒。同埋紙杯、紙袋，全部都要收集啊！佢哋咧直情係影住咧，有啲人咧就話食完唔好抌啊！好似啲婆仔咁樣咧，即係你去超市等嗰個 印花 咧， 你要唔要啊？ 係啊，你個紙盒咧，你嗰啲雞你食完啦， 印花要唔要啊？ 你個盒俾我啊！咁樣 阿婆啊， 係啦，阿婆問佢攞。哇！阿婆走得快， 走得快 ，BTS 都有古怪，佢攞曬翻嚟又做咩咧？然後就晾啊！佢將佢洗完乾淨之後晾翻乾佢啊，咁然後咧 好咯，衞生啊！ 最緊要係咩咧？有得賣喎 嚇！ 嗰、那個紙袋有所謂轉售喎。佢話咧有一個馬來西亞嘅網民咧，佢就話啦：，哇！我呢度有一個係 BTS 嘅紙袋， 嗯， 我而家要倒賣翻出嚟，咁咧就賣咧呢一個即係1000蚊嘅馬來西亞錢， 嗯， 折合啊港幣1880蚊啊！咁你以為佢傻啊？哈，大把啊！佢話喺 eBay 嗰度咧，竟然有好多呢一啲咧，將 BTS 嗰啲包裝咧擺上網度賣啊！ 我想話咧，如果呢個時勢，咁會唔會又係翻翻去嗰樣嘢就話，哇！我個朋友啊，喺嗰個咧快餐連鎖店入面做噶， 係啊！突然間話吃香幾多啊？ 會唔會因為咁而多咗朋友咧？嗰啲朋友 嘅，但我唔明喎，佢除非限量到咧，就是、你每日賣十個啦， 你只不過紙袋啫。 唔係，我係嗰句，如果佢係限量。你每日得十个嘅，咁真系值钱嘅，即系你会知道唔系个个买到啊嘛。咁但系如果佢系大量供应， 其实佢冇话 系啊， 佢你知唔知有人咧？ 不過會限期咯，即係喺唔知幾多號、幾多月、幾多號之內先有呢一種餐。佢好多時候咪期間限定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你會唔會願意俾$131咧？呢一個運費去特登買咧 BTS 嗰、那個嗰、那個雞嘅辣醬？ 唔会，我唔会啊！ 唔系，就算嗱，我应该表明，就算我系好喜欢呢个 artist， 我都未必会咯。 系啊，我都唔会啊。 唔系，但系如果 我会用另外一啲方法支持。 但系佢系你偶像， 你唔好攞 推出咗呢个产品出嚟。 你唔好攞边个嚟比啊？ 边个啊？ 唔准 边个啊？ 我哋一人 唔 准啊！我系阿益，我系阿益啊！你系咩啊？我系阿益。 佢系阿莲， 我系阿莲，成个 mood 唔同晒。 阿莲， 我系阿莲，又俾老公打咯。 我系阿益。 咁你嗱，你要唔要先？ 唔要，我真系唔要。 系啦， 有益有唔系喎，有益年盒纸盒喎。 系啊， 有益年包住个包嗰个纸喎。 可唔可以唔掂？ 如果有新 年有盒管， 如果有新 饮管， 有新换结衣嘅薯条咧， 佢都唔中意结衣。 我知你 俾你啦，俾你 嘛，系咯。咁究竟你会唔会而家都要上网去抄一抄咧？ 真系 有冇呢一个？ 偷偷地做咗都唔话我哋知咧。 你讲益年 系啊，如果系益年， 听下人哋嘅歌啦。 你叫我收声。 I just gotta tell you, oh baby, yeah. I can make it better. I can hold you tighter. Cause through the morning, oh you're the light. And I almost lost you, but I can't forget you. Cause you were the reason that I survived. You were there for me through all the times I cried.I was there for you, but then I lost my mind. I know that I messed up, but I promise I, oh, I can make it right.And young we been now Let a chance can I know It's a trap I can be more All day everywhere I'm all done get no get that we having girl Make your tongue it having girl No check it we you know that Baby 처음보다 yeah. 조금 더 커진 기회 좀 더 단단해진 목소리에 모든 건 내게 돌아가기 위해 이제 너라는 시도 활짝 펼칠게 My rehab 날 봐 왜 못 알아보 남들의 하우 손땀이나 듣고 싶지 않아 너의 향긴 여전히 나를 꿰뚫어 무너뜨려 되돌아가자 그대로 Baby I know I can make it better I can hold you tighter 그 모든 길은 보이지 않던 영원의 밤 내게 아침을 선물한 건 너야 이제 그저 내가 잡아도 될까 Oh, I can make it right처럼 말없이 그냥 나 안아줘 지옥에서 내가 살아남은 건 날 위했던 게 아닌데라 너를 위한 거란 걸 한다면 주저 말고 please save my life 너 없이 헤쳐왔던 사막 위는 목말라 그러니 어서 빨리 날 잡아줘 너 없는 바다는 결국 사막과 같은 거란 걸 알아 Alright I can make it better I can hold you tight Make it right 啊！呢一个系 BTS 嘅一首歌吓，咁啊，头先咧我哋有啲热心听众咧，佢就话啦：，喂呀，听住你哋三只咧讲 BTS 咧，好明显你哋唔识啦。我话系啊，我哋真系唔识啊。佢话你净系知道讲紫色，你知唔知紫色系代表咩意思啊？ 唔知啊。 哇， 请讲啊！ 真系犀利， 好想知啊！ 你学嘢啊，蔡英文，叫你老公 紫色， 以后同你讲话咧，经文 I purple you 吓， 知唔知咩意思 ？Love 啊， 只爱你。 哇， 咩啊？ 呢个系中文谐音嚟嘅， 我同我老公都晕咗啦。 I purple you， 即系话咧只爱你。 韩文都系咁噶。 咪先，只就明啊 ，purple 直译 系咯。 爱喺边度嚟咧？ 嗱，佢你听下啦，佢话咧 purple salang he 系啦系啦，佢唔使咁样嘅。原来佢话咧，系2016年啊11月啊，当日啊防弹少年团粉丝见面会咧，佢话咧其中一个成员咧 系 成员 V 啊。是不是其中一个他的队员、 我不敢答 是我都不敢答、 你先说 Purple 那个先 他是这样讲的嘛 有一个成员 他说因为见到呢他说见到 fans 他们的紫色应援激动不已而创造出的流行用语哦，即是说呢应该就是那个其中一个队员呢他见到大家穿着紫色衣服、然后他就很兴奋即是很激动跟大家说 I purple you 那、大家就知道其实你的意思就是 I love you 是啦那就用了紫色来代表这个爱他说呢、是的就创造了这个流行语那呢然后呢他还有得解的、即是你真的要佩服、artist 他们那个艺术的、即是成分他就说了、你们知不知道紫色是彩虹七色里面的最后一个颜色 是 红橙黄绿青蓝紫 是 那代表什么 宝物寻归底 代表什么、用一点浪漫 Long lasting 好耶好耶好耶好犀利啊！佢话紫色意味住咧，就有呢一种长久相爱啦，相信对方嘅嗰种意味喺里边啊！ 我只爱你啊！ 犀利，我只爱你，好好，我真系话喂，我真系赢我话佢厉害厉害。佢话咧呢一句说话咧，后来咧通过咧各国嘅语言传播开嚟啊！佢话就连咧美国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嘅总裁啊！ 咁犀利，去到咁样， 佢话咧都有喺佢嘅 Twitter 嗰度咧，嗰个总裁叫做咩 ？Henry Ted Ford 啊， 跟住话 I purple you， 佢话咧 We are at UNICEF， 因为佢联合国啊嘛 ，purple you。 哇，佢都引用哦， 系啊，佢咁样写喎，哦，唔系 we are 喎 ，we here at UNICEF， 即系我哋而家喺呢个联合国呢个地基金会呢度咧 ，purple you， 哇， 哇， 无穷无尽咁爱你啊，哎、 最衰我哋嚟紧冇晒嗰啲示爱嗰啲日子添，2月14又过晒，12月25又未嚟。哎呀， 我哋转二台口号， 真喂真系好， 转二台口号， 唔系 我 在乎你， 都系紫色啦， 咩在乎你啊？有音乐有快乐，我转有 purple， 系 有咩好咧？乜都有， 乜都有，我觉得真系劲、 啊， 系咪呢个真系犀利先？仲系 咁都俾佢解得到、啊， 系解得好好添。头先你两个都好叻、啊， 有出处， 改节目名，风 show purple 人。好啊，好名好名， 都几好啊！ 系咪中咗毒先 purple？ 你系梗系中毒啦！我哋咪中咗 BTS 咯， 我哋中咗 BTS 嘅毒啦，真系系啊，好正啊，真系系啊！多谢热心听众咧，话俾我哋听咧， 即系一定要用深紫色添啊， 好有意思啊！ 系啊，哎，搞到想播陈百强即刻。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出声都系一种修为嚟嘅。 情愿我不冧线。想考服来你伟大婚宴，做半天难离子，在你最开心一天，当众叫嚣翻脸。我竟祝福你能别人问想替你瞒天，是我不可爱，我没权抱怨。 阿 J 今年嘅疗愈三部曲由呢一首《林》开始，表面上呢一首歌系讲出轨嘅爱情嘅，但系 J 话引申去工作、生活都去思考一下，点解有啲人俾人恰，但系永远都唔出声呢？佢哋未必系唔敢，而系内里可能系包含咗尊重、爱，甚至羞愧。作曲彭家维，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 Johnny Yim。上榜四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6位。关心妍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lackpink in your area。 Blackpink in your area. Need a bad girl, I know I am. And I'm so hot, I need a fan. I don't want a boy, I need a man. Click, clack, bada bing, bada boom. When you bop, chime in more than I, bada boom. Could you ask her? No, you got it, oh. With the numb to the cold, pick up, pang, pang, pang. Pang, pang, bada, bada, pang, pang, pang. She can never be a joke, better, ta, ta, ta. Hands up. Let's only bottle full of honey, nigga, my love, my death, don't kick a naya. Jenny. BTS 女嘅有 Blackpink 啊 ，Bombay 啊，我哋对抗啊，头先个听众仲加埋我哋啊，想讲紫色爱你嗰个咧，你就叫做 波浪 气哟，波浪气哟，因为个波浪咧就系紫色啊吓，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已经推出三个月，中大医学院一项调查发现，只有四分之一未接种疫苗人士有意在未来半年之内接种。研究团队建议加强公众教育，提供多重诱因以鼓励市民打针。中大医学院四月二十三号至到五月八号以电话访问1200名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未接种疫苗的受访者之中，每4人只有1人表示有意在未来半年之内接种疫苗。至於不接種疫苗的原因，最大影響是聽到接種之後出現死亡和嚴重副作用個案，其次是對政府的建議缺乏信心。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机械人种子计划20年，爆竊再启动，一齐安坐家中驾驶舱，用歌曲重现一幕幕经典情节，感动热血，欣赏冲出大气层的音符。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月号，机动战士司徒主题歌曲音乐集。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而家出面横风横雨，系时候打开师傅嘅锦囊啦，睇下写咩。 好啊，第一个， 咦，拖干、啊， 我知道拖干个地面等，等下唔好湿滑。 但我哋而家喺户外、啊， 系咯、 啊，有第二个，诶、欸，睇下先，诶、欸，默哀， 吓、啊，默哀，泰文都写埋啊？ 唔系啊，佢话行雷闪电嘅时候咧，唔好挨喺车辆或者建筑物嘅墙壁啊。 我都有两个字啊，癫胎。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 恶劣天气下开工，谨记安全就勿放松。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首先恭喜两位经过重重的难关，排除万难打败多位对手，今日成功加入我哋风骚物业管理团队。欢迎你哋啊，我是啊陈主任，我真系感激，好感激大家嘅参与积极，令到我感动。希望大家以后我哋都合作愉快啊！不如两位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好。咁我先啦、大家好啊，我叫彭仔，我份人好易话为嘅，同个个呢都倾得埋嘅，我最鍾意呢同朋友周围去飲飲食食啊，今日呢我第一日返工，不如 lunch， 一齐食饭庆祝啊。 真係好啊，见到你真係好似我仔咁，可以摸下你个头嘛。真好啊，一齐食饭联络下感情啊。咁你呢、 我係豪仔。 好精简喎、你好啊豪仔，相信两位都好清楚我哋做物业管理嘅工作范畴㗎喇， 知呀知呀知呀。例如呢要喺大厦耕挺当值， 係 巡下楼啊，收下管理费啊，係咪仲有呢我都仲 消防安全装置保养大厦嘅消防安全。水电的装置保养都是我们的职责，不知室内工作户外包括清洁、垃圾处理和回收、维修工程，我们都要做好完。 这些我都知道的，刚才我未讲完，你就抢着讲。 唔紧要，紧要系我哋吓、一齐做嘢嘅共事嘅，我哋一家人嚟噶啦嘛，都系咪？我仲以为豪仔你好文静，唔中意讲嘢，挑完 我唔中意讲无谓嘢。 哎呀，咁得闲倾下偈啊，讲下无谓嘢，可以舒缓压力噶嘛，轻松啲啊，后生仔。 系啦系啦，好啦好啦好啦，中意讲嘢好，唔中意讲嘢都好啦。哎呀，只要大家系一个团队，我就开心啦，系咪？我哋开工嘅时候够专业啦，够专注咧，够专心咧就可以噶啦。嗱，提提大家，过咗立夏，即系呢个24节气啊，立夏天气炎热啊，加上咧就踏入呢个雨季啦、风季啦，遇到恶劣天气咧，我哋更加。梗系要打醒12分精神哦！ 田主任，梗系要啦。正如豪仔咁讲，我哋成日咧要喺户外周围走， 好受天气影响哦。 哦，当然啦，做我哋呢一行咧，系要时刻留意住天气变化啦。啊，先讲呢啲暴雨嘅情况先啦。暴雨咧，可能咧会导致工作地点积水啦，吓、啊，即系积存好多水啦。严重嘅更加会点啊？更加会点啊？会水浸咯，系、哦、啊，唔单止咧会令我哋容易跣倒啦。如果附近有任何损坏咗嘅啊电动工具又或者设备咧，更加会有可能发生啲咩啊？触电嘅意外啊！ 斜坡 啊， 倾斜 咩啊？ 远离 哦。 我哋要留意工作地点附近有冇斜坡 哦。 暴雨可能会导致山泥倾斜， 系啊。 所以落雨嘅时候，我哋要远离。斜坡 啊啊， 快很准啦、 啊，系啊，正因为暴雨系咁危险啊， 系啊，点啊？ 我哋平日咧就要保持啊工作地点嘅排水系统畅通，同埋诶应该咧定期维修检查工作地点附近嘅斜坡等等。如果咧等到雨季有暴雨先至嚟做预防措施咧，就可能会太迟噶啦。 答得好好啊，犀利啊！ 暴雨 啊， 嗯， 户外避免装备。 哎，我哋要重组句子啊，又嚟。 暴雨嚟嘅时候，尽量避免户外工作。如果避唔到， 系 着好反光雨衣、防滑鞋。呢啲个人防护装备， 哎、 句号、 啊、除咗户外位置之外咧，喺、哎、暴雨期间啊，都会令到室内嘅地面啊，即 系 好似咧大厦入口啊， 哎、 会变得湿滑， 系、哎、啊， 所以咧、哎、我哋要喺相关位置做好防滑措施。 例如有啲咩咧吓？ 例如放置防滑地席啊，吹地机 系 系啦，定时。拖乾的地面，放埋嗰、那个小心地滑的警告牌，咁就令到所有员工啊多加留意等等都系。 呢、哦這个真系噶，我哋成日都会遇到呢啲嘅，嗰个吹地机咧成日都吹起我条裙。 好中意啊！ 你好中意啊？ 唔系我即系个吹地机。 OK， 哎呀，你冇呢个烦恼啊！啊，我想问一下啦，你两个对喺呢个叫做恶劣天气下嘅安全守则都好熟悉。啊、不知道请问你以前做哪行的啦？ 工地、 啊、 建筑工地。 哦、啊、，OK， 阿、啊、豪仔，你在建筑工地嗰度做嘅、 啊啊。你啊，份人都几得意噶喎，吓、啊、阿豪仔讲安全守则咧，就可以一轮嘴讲唔停啊，讲到自己嘢咧就讲得嗰几只字。田主任啊， 系点啊？ 阿田主任， 系啊系啊。 我以前咧。是做物管的。 吓、啊、咩都唔管啊即系。 系物业管理。所以呢呢啲嘢难唔到我嘅。 啊唔怪之得啦。咁我就更加放心啦。嗱头先呢讲过啦、啊、暴雨啦系咪咁梗系要讲埋遇到强风啦同埋呢个雷电交界嘅时候、啊、有啲嘢乜嘢特别要留意住。啊啊、你边个讲先啦、啊 啊、吹到。啊 哦、 高处、 哎、呀 多物 是啊 强风下留意高处有没有物件被强风吹倒如果有要停止在高空多物、 哦、 危险的地方工作 哦啊都啱嘅 讲完了吧、啊、你讲完了吗到我到我重要呢收好或者绑紧工作地点内所有松散的物件 完全正确、不过你都啱嘅、嗯、我想补充多一样嘢你听住咯噃咁同头先讲嘅暴雨情况都一样啦尽量避免喺呢个户外工作啦应该留喺室内嘅地方啦、啊、如果唔系呢唔能够避免呢就一定要记住佩戴附有帽带嘅安全帽等等个人防护装备啦知唔知道啊、 哦、即係喺如果唔能够避免嘅时候 是啊 哇我会记住㗎啦田主任啊讲完强风啦、不如我哋又讲下、遇上雷暴要注意嘅事啊 好鍾意你啲员工呢咁即刻去反问返咁、不如咁啦你提出你讲先啊 好好啊正所谓 我哋得返我哋两个人讲嘢咁 唔係话正所谓防患于未然所以呢应该喺工作地点安装避雷装置并且定期检查确保佢系功能正常 阿豪仔到你啦鍾意 警告停止 暂避。 我哋啊，咩啊？ 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工友应该立即停止户外工作，返回安全嘅庇护所暂避。 唔知道有冇多句嘢讲啦，豪姐，咁快有句号啦。OK， 啊，好啊，好好，佢成日都句号我哋。啊，咁你哋实知道要远离金属喉管啦、电缆、电线啦，又或者呢个屏障，同埋远离空旷嘅地方、水中、树底，又或者其他导电物体旁边吗？ 嘿，梗系知啦，梗系知啦。诶，同埋咧，唔应该挨喺嗰啲车辆或者建筑物嘅墙壁嗰度。 阿豪仔，你唔好挨住嗰度啊！ 问好， 系 我有嘢问好， 系终于有嘢问啦，鹏仔。你有咩问啊？你问啊？ 原味放饭 哦、 你问原味，我放饭上。 哦，咁嘅，我都想问得你一样嘢，点解你哋要转工嘅？做建筑工地好辛苦嘅咩？ 好烦，同事成日问我嘢，我觉得好烦。 哦， 系咪你啊，田主任？ 唔系啊，阿 猴仔啊。嫌班同事烦，所以转工啊！ 啊，咁啊，系咁噶啦，你唔同我哋一齐食 lunch 噶咯，嗬？系啊， 左 饭啊， 左 系哦，咩左啊？ 带左饭 哦， 带 哦，带佢咁样嘅，哦，唔紧要，唔紧要，好啦，你慢慢食啊，小心啃亲啊！啊，咁鹏仔，点解你又转工啊？ 哦，旧公司啦，换咗嗰套新制服啊。绿色噶，绿色唔衬我咯，你睇下我啲肤色咁健康。 咁系男人都唔中意绿色嘅。 咁咪咁我咪转工咯。 系、哦、啊， 系 啊， 啊，田主任，我哋食咩好咧？吓、啊，诶呢头我唔熟诶、 啊。我熟啊，你请啊。 恶劣天气下开工，谨记安全勿放松。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并肩。 花瓣散落了窗边，触摸不到的碎片，水点化作那白云，能幸免回头那句，也许是最终的一句，有一天再跟你探索冒险。在那边相见。 人有桂花田， 有程真鹏，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啊！ 如果有一 日， 你身边嘅伴侣同你讲、啊，我见翻，我见翻佢， 旧情人啊！ 我见翻 初恋情人， 我好挂住佢。 哇！ 我可唔可以 同佢 带佢翻屋企？ 咩啊？ 哦， 可唔可以带佢翻屋企？ 系宠物嚟嘅，宠物嚟嘅， 带佢翻屋企啊？ 系啊，佢好挂住佢。 真人嚟噶，即系人嚟嘅， 系鬼嚟噶。 总之真系 X 嚟嘅，咁你会点算啊 ？X 定唔系 X 啊？ 咩啊？唔明啊？你条问题问清楚先答得。 我觉得唔系人嚟嘅。 是不是人来的？是咩来的？ 动物 来的。 动物。 他最好挂住他。 驾车 驾车。没错。 啊 男人啊。男人啊。男人啊。死咩。 如果不是女人就是驾车的啦。 多少钱先多少钱先要带回家。 不是啦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你能不能够想象有人呢卖完驾车之后呢他对那个车的那个感情竟然会延续去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是不是我的架是不是我的架然后身边的朋友就话：，唔系咁，系啦，冇错。咁当然佢有原因啦。佢、话真系佢啊，变咗好多、 我未见过啲咁嘅人，鬼上身咁。 系咯， 嗱，我有 鬼上身啊！ 我有试过嗰阵时咧，我卖咗有一架咧，真系好唔舍得嘅。 电单车 唔系电单车，嗰阵时卖咗咧有一架，我有试过短暂咧揸嗰啲咧两座位嗰啲咧扮嗰啲日本跑车仔咧，又好短暂嘅咋，真系。 哇！真系冇见过。 咁咧后来就因为咧揸完一年之后咧，实在系脾肺太重咧，就卖咗佢啦。 因为有钱贵啊。 系啊，我每一日咧喺车喺街度咧，我见到咧同一个型号嗰个车出现咧，仲、要。都是銀色咧，我就會喺度望咯，我就話會唔會係我嗰架嚟嘅咧？ 即係個心裏邊泛起呢一個念頭， 你會不停喺度望，然後咧你仲會比較好笑喎，你真係好似同緊頭先你講個 X 咁樣咧。差好远啦！我个啰柚靓过佢好多， 系咪全部个心里边讲噶？ 咁当然啦，心里边啦。但系如果我揸紧车嘅时候同我老婆讲，我老婆完全系零反应啦，好似而家你哋咁样啦，完全就系、发傻咗啊！老公 咁点啊？而家有一个相同嘅案例啊！ 佢话咧喺连登仔咧就喺网度咧，佢就喺度讨论，佢就话有冇人试过换车之后咧可以有呢个缘分，再次遇到咧曾经卖咗出去嘅座驾，佢话如果你有嘅话咧，要好好珍惜嘅。佢话佢最近自己遇到啦，然后佢话估唔到对佢嘅感情咁强烈，佢见到咧好挂住佢啊咁样，咁咧佢就话 应该残咗好多噶啦。 系啊，佢话佢嘅旧车咧同自己咧已经系行过超过十万公里嘅路啦。哇！你话真系好鬼死似讲拍拖噶。同你陪伴你度过漫长嘅人生，佢话但系冇办法，因为当日咧佢冇穿冇烂嘅，但系因为佢话佢家庭成员多咗，佢又 换车， 系啦，佢由五座位就要变七座位，咁冇办法啦，咁佢又唔系好有钱，佢话我唯有卖咗佢啦，但系佢话咧突然间见到好挂念，撞翻佢，然后咧佢竟然哭诉， 吓， 佢话。如果唔系要换架大啲嘅车，我系唔会买你噶。 逝去感情如何留得住？ 如果有钱有地方嘅话，我会买佢翻嚟噶。 行到凄凄惨惨的遭遇， 我不知道。 唔系咁。 亦不想讲你知。 唔系，佢而家系想太太批准佢， 唔系 买翻定系点样？ 佢系感慨， 佢纯粹系情感嘅流露啫。 嗱，你要明白喎，佢真系同旧情人呢只歌系一样 嘅。我真系唔系几 understand。 在脑海中飘过的感叹号，你可以怀念，但你唔会拥有噶嘛。咁咧，佢摆上网之后咧，系啦。估唔到咧，好多人咧有共鸣，即系嗰啲车主咧，佢话我明啊，我赠你两句说话，揸紧又嫌弃，卖咗又挂住， 哇，就系嗰种心情啦， 系啦， 咁似鸡肋嘅佢讲到， 揸紧又嫌弃， 卖咗又挂住， 似唔似讲咧？即系有冇睇嗰阵时？系啦，讲感情咧，咪成日都话，哎同佢老夫老妻耐咗咧，就话似 好静啊， 唔系啊，捉住你只手咧，就似左手拖右手， 冇感觉， 冇感觉， 嗯， 但系。一旦你隻手冇咗咧，你就會痛不欲生噶咯喎！你諗下，自己隻手嚟噶嘛，左 手 拖右手，你摸隻手痛不欲生，但係你仲佢拖住嘅時候就冇感覺喎。 即係當愛已成習慣。 我想問啦，咁如果係要避免一件咁傷痛嘅事咧，作為一個車主咧，佢要賣車嘅時候，可唔可以 賣仔摸摸頭？ 唔係，佢可唔可以有一個選擇，就係咧架車佢而家要換車啦，咁舊嗰架車唔好賣。 痛。 佢咧揾個倉儲起佢， 可能你俾錢佢啊？ 唔知啊，存唔存在？ 咪咯， 係咪好貴嘅啫？ 咁梗係啦，你首先你又有地方擺佢喺度，同埋如果你 我最多排廢現收唔用啦，我唔諗住揸出街噶啦。 咁你邊個有咁多錢啊？叫你一聲彭爺啦，真係要 我諗問下啫。 係啊，咁咧跟住 知市價 係啊，咁佢話咧有好多網民咧紛紛留言咧，就講佢哋點樣益術。见到旧情人的状况，他说有啊，我当年第一部车呢，我有一日在土瓜湾度撞翻佢，我仲认得个 sit 位，留低咗我的烟头窿喺度， 真系仲喺度。 你话几正啊？即系好似直情话，佢仲唔系阿猪女？我记得我咬过佢手臂一啖啊，咁样即系有即系个意思啊，咁样。跟住有啲就话系啊，我都试过撞到自己以前嘅车啊，连个车牌都一样啊，但系咧。當然有啲走嘅樣啦，好慘啊！有啲佢話，我見翻啊， 花曬。 佢而家掛咗個 P 牌，咁即係嗱，遇人不熟，即係又唔好叫遇人不熟。你遇到個冇經驗嘅， 人人都有 P 牌嘅， 係啦，你遇到個冇經驗嘅，但係跟住佢話，佢對你好差，頭尾泵把車身撞粒撞花曬啊， 好赤啊， 哎呀好赤啊， 肉赤， 再見逆時老婆啲感情， 哎呀好笑啊，跟住好多都係話。好多都系话咧，见翻嘅时候咧，系不如以往啊！即系个个都话咧，佢过得越嚟越差。佢话系啊，我见到佢又系有个 P 牌拥有佢。 咁会唔会内疚咧？嗬？ 佢已经凹咗个车头啦，左右撞凹晒，隔一年咯，好似话佢俾人劏埋添啦。 系啊，过去已过，已飘去。 系啊，哇！所以咧，有啲夸张到咧，佢话我试过偷偷地喺隔篱影咗张合照啊。 又何苦呢 哎呀，所以咧， 勾起自己伤心回忆咧， 感情嘅嘢系咁噶啦。你见到益年，你唔会走埋影相嘅。 做咩？佢又唔系一架车。 你见到益年张旧唱片，你唔会谂住买翻嚟嘅。 从来都唔系佢嘅 ex 啊。 我会好好咁珍藏。 好啦， 听日见啦。 听日再见，拜拜。